冇将药品送交佢哋手中。使馆代表日前到川崎市立医院探望确诊患者，目前患者整体状况良好。早前接连被多国拒绝停靠的邮轮威士特丹号最终获柬埔寨当局批准，今朝早停泊南部西哈努克港。船上载有1455名乘客和大约800名的船员。报道说乘客在健康检查之后可以前往首都金边，然后回家。美国驻柬埔寨使馆人员派人协助。邮轮所属的荷美邮轮公司重申船上没有出现新型肺炎病例。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赞扬柬埔寨同意让威士特丹号靠岸，认为是国际间展现团结的例子。威士特丹号今个月1号由香港出发，原定星期六抵达日本横滨，但由于忧虑疫情，日本、关岛、菲律宾、台湾和泰国都先后拒绝邮轮入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有几阵狂风雷暴和雨势较大，下周逐渐减弱，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中期持续寒冷。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30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1,05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4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6.4升5.4，小米集团13.38升4.6，阿里巴巴217.2升2.2，美团点评102.5跌5毫，中芯国际17.28升1.06，建设银行6.44跌6仙，中国平安90.75跌8.5，盈富基金27.95跌1毫，融创中国43.95升8.5，友邦保险80.2跌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073，瑞士法郎7.954，澳元5.233，加元5.864，新西兰元5.023，欧元8.4591。每百日元兑港元7.0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85。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7点，跌33点。港金现价报14,59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3.86美元，卖出1,5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祖尧村，就是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祖尧村。至于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慢线的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一带仍然多车些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商贸区那边敬业街去成业街是挤塞的，影响到红桃道和伟业街出去敬业街都有少少挤塞。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挤塞，龙尾李郑屋游泳池对上。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理工湾位。封路方面，一提一提大家，在大围的美田路因为水管爆裂，美田路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香粉寮街的慢线是封闭了的，一些巴士路线都改道了，暂时不停美林巴士总站，需要改道行驶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 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请特别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5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 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口罩短缺啦，其实都影响紧医护嘅工作。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会长马仲仪， 咁你话讲真，一个医护人员一日，譬如用3-4个系好基本，冇同事咧专登咧将呢啲口罩咧去即系浪费嘅。其实我哋要知道口罩系好矜贵。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风雨中同你抗疫同行。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在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2月13日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继续同大家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现在卫生防护中心正在开记者会，刚才就表示是本港确诊再多一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个案，令到累积的个案总数增加至到51宗。中心主任就讲到，就话是最新确诊的是一名43岁的男子，没有外游记录，曾经就是同一位咧系确诊咗嘅一位恩亲咧食过饭啊，咁啊有呢个咁样嘅记录噶。不过同时咧，大家都好关注到咧喺湖北咧，湖北省一啲香港人嘅情况，因为寻日咧政府就发出咗一个嘅新闻稿啦，咁就讲到话咧就政府系近日收到咧内地相关单位嘅通报啦，以及咧就系特区政府驻武汉嘅办事处嘅通知，就话咧而家有10名嘅香港人。在湖北省咧，系确诊感染咗新型冠状病毒，其中咧3个人喺武汉，7个人喺武汉，3个人系恩施噶，咁而佢哋咧系涉及3个家庭，而咧政府亦都讲到话咧，系佢哋驻武汉嘅办事处咧就安排咗其中6位嘅人士咧入住当地嘅医院，而其余嘅4位咧就自行去到咧另一间嘅医院咧去到筹诊，咁见到咧佢哋个情况咧都系稳定噶，咁而其实寻日咧就系亦都系传媒就问到呢啲香港人咧，就喺内地湖北省呢个感染嘅情况，究竟涉及啲咩人呢？咁政府就回复啲传媒就讲话咧，呢3个家庭咧就有1个4人家庭，1个3人家庭咧都系传播确诊嘅。 另外一个嘅四人家庭咧，当中有三个人确诊。確診的人士之中，年齡是介乎12至65歲的。也有傳媒報道，有些確診者是曾經試過因為當地醫院不夠床位，沒辦法入院。而特區政府也說到，就收到內地方面的一些建議，當地政府就是不准感染的人士是離開的。咁其實睇翻咧，喺湖北省咧，咁自從1月23日開始咧，湖北省武漢市咧就係所謂封城啊，咁就斷絕咗啲交通運輸。之後咧，陸續都有唔同嘅湖北省嘅城市咧就係封城。咁政府咧就係早前都接獲咗一啲喺湖北省嘅港人嘅求助，咁啊收到咧就大概2000多人嘅一個求助嘅信息噶。咁其實呢啲嘅香港人咧喺嗰邊咧就係冇辦法係離開湖北省啦，佢哋咧係面臨住咧感染嘅風險啦。咁而且一啲人咧亦都有一啲嘅藥物咧同埋醫療嘅需要。咁再次掀起一個討論啦。究竟特区政府是否应该安排这些在湖北省的香港人回来香港呢？如果要安排的话，又应该怎样安排法呢？其实见回特区政府一月尾就曾经讲过话，特区政府就是跟内地的相关部委是紧密联系，是探讨安排他们回香港的实际可行办法。但是去到近日已经就没有再特别讲这句了，只是讲到一些考虑的因素，包括就是说要审慎地全面去评估这些公共卫生风险和实际的可行性，特别是怎样确保他们在回香港的途中不会是互相感染，以及是回香港之后的一些检疫安排，包括是不是有足够容量的合适检疫地点给他们呢？不知大家听完这么多之后又觉得怎样呢？政府是不是应该安排他们回香港，又应该怎样安排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讲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2月13日，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被免职改为副主任，主任一职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接任。教育局宣布全港学校不早于3月16日复课，并取消小六第三次评分试。局长杨润雄： 所有小六生咧，中一嘅派位咧，都系会根据佢喺小五同埋小六嘅嗰两次嘅评分试咧，系作一个安排嘅。 教育局会为幼稚园计划下嘅学校提供资助，并弹性处理幼稚园调整学费申请。教联会担心减学费会增加幼稚园的经营困难。理事蔡丽芳： 咁好多校长都反映啦，就系现在咧最少都已经有1/3人系退学噶啦。如果有一个风气出咗嚟，一个退学潮嘅话咧，咁我好肯定咧，即系我哋挨得到二月，未必挨得到3月，因为打落去咧个情况系会越嚟越严峻嘅。 朝早11点。警方在网上口罩骗案拘捕两人，相信事件中有近1000人怀疑被骗，涉及款项20万。大屿山区助理指挥官总督察常俊杰： 受害人啦，咁啊浏览网站的时候咧，就发现咧有一个叫做日本食送药妆达人出嚟一个 post， 就话自己咧就系有啲平价嘅医疗用嘅口罩购买。咁直至到啦呢个2月5日嘅期间啦，就发现咧呢个 post 就已经系移除咗，而受害人咧就收唔到货。 下午4点半，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51宗。43岁患者是早前个案的恩亲，新年曾经一起聚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他是跟屋企人一起住在屯门，他在1月30日就一共连埋他有13个人吃饭，其中一个一起吃饭的恩亲就是第47宗个案。因为他病了，除了看医生的时间都是有上班的，所以他上班一起的那些同事有10多个都会帮他们做检疫的。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究竟應不應該安排在湖北省的香港人，有成2000多位的香港人回來香港呢，又應該怎樣安排法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電話旁邊有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郭家麒你好。 你好，陆宇光，你好。 而家湖北省仲有十位香港人就确诊染上咗新型冠状病毒啦。咁仲有咧就大约系2000名嘅香港人系滞留喺湖北省噶。咁你我知道咧，你系联络过一啲嘅喺湖北省嘅香港人，系咪啊？情况系点样噶？ 我哋有唔同嘅个案啦，一个最特别嘅个案，或者同大家分享嘅一个15岁嘅我哋叫少年咧，咁佢就系过年前咧就。跟咗佢，唔係跟啦，佢直情係喺香港嘅出發去國內去湖北咧，係去一個即係相對偏遠嘅地方咧去探佢外婆嘅。咁跟住咧，你都知道點噶啦，去到就突然間就封關就翻唔到嚟。其實佢已經滯留咗都2-3个礼拜。咁好彩而家就啲開學嘅時間就越褪越遲，否則咧佢就會失學添嘅啦。咁呢个第一啦，第二我哋都有啲个案呢係譬如冇药物啊，冇复诊都好一段时间，咁有啲係长期病患者嚟嘅。咁就而最大嘅问题呢就係而家喺武汉尤其呢嗰个疫情呢嗰个爆发都几明显下嘅，即係由最初大家都仲记得係一个个位数去到而家。佢當然佢用咗換咗嗰、那個即係診斷嘅準則啦，但係都已經去到60000。咁而武漢市本身咧都已經佔成即係或者湖北都佔成40000。咁即係你可以睇到咧，其實喺嗰度嗰啲香港人咧就嗰、那個情況都幾焦急下。 嗯。 咁就第二咧，就呢一啲人咧，其實佢個屋企咧，即係係喺香港嚟嘅，即係你大概都可以即係想象到佢。系唔知何时何日咧，先至翻到佢屋企。咁佢而家咧，就算佢夹硬挨到一段短时间咧，你都即系冇可能一路咁样挨落去。因为个疫症咧本身就而家睇唔到个尽头嘅。即系你话，如果有一日好彩啦，即系唔知几时咧，咁、那个湖北又好，武汉咧个疫情咧已经系消失咗，咁佢哋梗可以走到啦。但系我谂冇人喺。呢时即系今时今晚可以讲到咧，系几即系边一个时候呢个疫症会有机会减缓啊，甚至会消失。咁除非你话永远唔理佢嘅啫，否则咧我哋都要面对一个问题，你点样去即系协助呢一班人？而最重要，如果讲翻隔离嘅，佢永远佢翻嚟嗰下咧，其实我哋都要隔离佢系14日嘅啦。这个一定要做嘅，即系。湖北或者武汉翻嚟，一定要隔离。你系冇得逃避嘅。如果隔离，一定系需要强制隔离。咁呢个系个大前提啦。咁头先你提到2000个咧，系一个政府嘅数字啦。咁根据个数字咧，就联络过武汉办咧，大概系占1300个。咁我估亦都唔系话100%咧，所有呢啲人都想走嘅，因为有啲可能佢唔同嘅考虑啦，可能佢。有啲親人喺嗰邊啊，有啲佢個環境係比較穩定啲，有啲佢就話直情佢唔想去武漢再即係再翻香港，因為佢覺得佢喺嗰個市鎮嗰度都安全。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有唔少咧係想離開嘅。咁嗰部分咧就其實我覺得我哋嘅政府都係有個道義上或者實質上嘅責任幫佢，而呢個撤橋嘅呢一個動作咧就。在2-3个礼拜前咧，其实其他嘅地方都已经开始做了，啲甚至已经做完了，譬如日本啊、美国啊、英国啊、韩国啊等等，都一路不断咁去做。咁我觉得点解我哋嘅政府唔做？其实3日前我哋都俾咗信咧，聂德权局长嘅，即系要求佢都可唔可以帮手，或者甚至系俾一啲数字我哋，但系其实就全部石沉大海，系一个字都冇回，同埋最奇特咧就突然间，琴日当我哋问得好即系仔细嘅时候，咁佢就突然间爆咗出嚟，有10个嘅香港人咧系染咗病，就3个家庭啦。我哋嘅担心或者忧虑咧，就系如果个湖北或者武汉嘅情况系咁严重咧，会唔会一路咧，当个疫情喺个社区爆发嘅时候，更加多嘅香港人咧系会染病嘅？呢个系一个实质上，即系佢哋每日。都要面对嘅一个忧虑嚟嘅，咁我觉得政府完全即系唔做嘢，去到今日都唔做嘢，我哋系好难去 接受或者好难去觉得呢个系一个负责任嘅做法。 系嗱，其实咧就特区政府喺一啲嘅发稿上面咧，都系有讲过话。特区政府要考虑啲乜嘢噶？咁包括就系话点样确保呢啲香港人咧，咁就喺翻香港嘅途中咧，唔会互相感染啊？咁就包括可能呢啲嘅香港人咧，可能分散喺湖北省唔同嘅地方啦，点样去集合埋佢一齐去运送佢哋咧？而佢哋又坐乜嘢嘅飞机咧？乜嘢嘅航机咧？系咪香港去到揾一啲嘅航空公司去到处理呢件事咧？咁而航机上面又应该点样处理咧？涉及好多嘅问题噶，郭家麒。 嗱，我谂我先讲即系航班同埋航机啦。咁就你都知道，我哋肯定唔系第一个国家会有呢啲嘅航班去做啦。咁几个国家，美国、英国啊、韩国、日本都做晒。其实喺国际上都有一啲好清晰嘅指引嘅，譬如呢啲航班系即系我哋同啲行业都倾过，佢就唔系提供好似而家我哋坐飞机嗰啲服务嘅，佢只系一个运送嘅病人，所以佢有几样嘢咧，佢所有机组人员咧系最少嘅数目啦，冇呢个餐饮嘅提供啦，就所有机组人员咧都会有一啲医护人员咧或者一啲做健康防护嘅咧系陪佢哋一齐去照顾机组人员同埋照顾嗰啲病患者，所有未上机嘅人咧都要做一啲。測試可能是交给湖北做呢，就確保他是起碼第一階段呢測試是陰性的，即是沒有帶病毒先要上去。咁上到航機入面呢，可能他哋而家我哋講緊左右大概兩米都唔會有其他嘅人喺度。因為如果他哋唔係空氣傳嘅，大家都知道呢，佢經過係嗰啲叫做飛沫嘅。所以如果佢保持到一個大概兩米嘅距離呢，而佢有曬嗰啲保護衣物呢，其實佢染的机会很低的，即等于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病人都会同样的风险的，但是你不会觉得他们个个都会受感染，因为他们都严格遵守一些即是保护自己或者保护其他人的一些装备。那其实这些装备呢就很标准化的。那你可以想，你想想如果隔机在武汉飞回美国14个钟头到16个钟头，佢都可以係安全地係運送，點解香港一個鐘頭呢個唔得呢？咁而我哋而家有幾十架飛機呢喺赤鱲角嗰度呢，係其實係吉咗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啲航班無論係對所有國家特別國外嗰啲已經全部停飛㗎啦。咁我覺得呢個運送呢就如果你話香港做唔到呢，我覺得係好難令人哋信服。第二方面呢，就究竟嗰啲喺北其他省市去唔去武漢呢？其實有一樣嘢我哋好清晰咧，就係你要睇翻嗰個風險評估同埋嗰個香港人嗰個意願嘅，有啲係要一喐，有啲唔喐嘅。但係我哋問聶德權咧，問得好清楚，你會唔會心中或者你實質上你數咗個數咧？咁由一月到而家成一個月咧，其實成個武漢辦或者特區政府咧，佢係白卷嘅，即其實佢唔知道有幾多人會翻嚟，又唔知佢哋係啲乜嘢人。又唔知佢哋有冇長期病患，而你要知道而家最大風險嘅係咩？三類人嘅，就係、是、兒童啦、長者啦，同埋長期病患者。咁呢啲你都有個數啊？冇嘅，佢係冇數俾我哋。咁我唔會覺得呢個一個負責任嘅態度啦。即係起碼，譬如你評估曬，你話啊，其實呢1300幾個，即係有顯示過需要幫忙嗰啲，可能得1、200個或者300個佢。上翻嚟或者即系唔知几多啦，咁然后你就做一啲叫做步骤啦。你话啊，我系估计咧佢500个，咁举个例子1000个，咁啊大概要5班啊8班机去做。咁其实我有晒呢啲班机，我而家几十架飞机喺赤鱲角嗰度， okay. 即系几间航空公司、本地嘅航空公司系冇得飞嘅，你想飞都冇得飞。咁我觉得基于个人道立场，同埋佢都系即系点样都系香港人嘅一部分咧？点解我哋都好似即系当听唔到、做唔到，同埋冇做任何嘢？呢个我相信我谂将心比己咧，当我哋无论咩原因，你话经商又好，探亲去咗湖北，然后俾人哋遗弃喺嗰度，我谂冇人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可以 好接受嘅一個處境 咧。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翻到嚟香港之後嘅檢疫安排啦，因為而家香港嘅幾個嘅檢疫中心咧，即係只係大概提供到100個左右嘅單位啫。咁點樣會有足夠嘅容量嘅檢疫地點俾呢啲即係可能都可能大約1000即係過千人嘅一啲湖北翻香港嘅人士咧？ 嗱，佢第一就有幾多個咧？就冇問題，都應該去做，或者佢分批去做啦。如果你留意英國、美國咧，佢哋嗰啲甚至日本都係第一件事去軍營嘅。佢兩個原因，因為軍營咧就係一啲全世界都會係一啲低密度同埋可以進行到嗰個叫做一個強制隔離嘅地方。咁而家香港，如果你話香港嘅強制隔離而家係好兒戲嘅啦，即係而家所謂做緊嗰、那個。咁香港人一定唔會有信心嘅，但係如果佢真係即係正正式式去做，係講緊而家好多地區都做緊嘅，譬如喺軍營入面做。咁我哋有好多解放軍軍營，有19個地區，即係19個唔同嘅地方入面有加埋2300公頃嘅地方。然後我哋完全冇討論過，亦都冇嘗試去尋求呢一啲嘅地方咧，我覺得好奇怪，因為。我就睇唔到點解，即係你話你徵用佢土地起樓就話，即係你徵用佢土地去作為一個即係一個人道同埋一個救援嘅。其實特區政府係應該出聲，呢個第一。好啦，撇開你話，我解放軍，我哋都唔想搞啦。呢個係即係我哋怕咗去做事啊。咁我哋喺香港入面，起碼我哋同政府提出嘅兩個土地咧，其實。是完全冇喐過嘅，迪士尼第二期填海嘅60公頃同埋河套區嘅80幾公頃，嗰啲嘅土地咧放咗喺度咧，就即係迪士尼20多年即係都未喐過。咁而家政府咧，大家都知道喺麥理浩咧，佢都係用緊一啲叫做係即係貨櫃嘅房屋啊，即係嗰啲即係預早制建嘅房屋。如果佢兩個禮拜前去做，佢其實已經咗好多。即係我哋政府係完全唔做嘢，然後話你每一次問佢話，我未做到，我。冇做，咁一个冇预备嘅政府系唔会做到嘢嘅。 明白，多谢你郭家麒，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名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有51宗。新增患者是从事保险业的43岁男子，没有外游记录，住在屯门紫田村。这名男子上个月29日开始咳嗽，两日之后有屙呕，三度向不同医生求诊，昨日经屯门医院急症室入院，今日确诊。他上个月30日曾经同12个屋企人一起吃饭，其中一名同台恩亲是本港第47宗确诊个案的患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该名患者除了因病留在屋企之外，其余日子都有翻工。中心会对10多名共事的同事检疫。另外，患者发病之后有接触过3个客户，当局会视乎情况是否需要检疫。张竹君话：，本港的51宗确诊个案，多属家庭同食饭聚会，或者透过工作传染。呼吁市民尽量减少不是必须的聚会同活动，时刻保持个人卫生同埋勤洗手。青衣长康村康美楼有超过100人接受检疫，当中有5人曾经不舒服，送往医院隔离检测，全部的测试结果呈阴性。康美楼地下的家庭服务中心有6名职员送往检测，全部的测试结果都是阴性。至于康美楼的环境样本，卫生防护中心说，当局拎了排气口的接驳位和打开沙井盖拎了样本，所有的结果是阴性。在公立医院留医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人中，有40人情况稳定。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说，如果符合条件就会安排他们陆续出院。国务院公布免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职务，改任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港澳办主任一职由夏宝龙接替，夏宝龙亦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聲明，歡迎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聲明說，港澳辦是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政府機構，與特區政府關係密切，由夏寶龍副主席兼任港澳辦主任，體現了中央政府重視港澳事務。林鄭月娥說，深信在夏寶龍副主席的領導下，港澳辦會繼續支持特區政府的工作，全面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推進香港各方面的發展，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天文台台長岑志明星期六起退休，由助理台長鄭楚明接任。岑志明透露，四月會到日內瓦擔任世界氣象組織服務司司長。在天文台工作34年的岑志明，下周同传媒查询，他强调天文台是以科学做决策，不涉及政治考虑。他又提及天文台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的由来，是当时有机师曾经向他提及有坊间人士使用天文台的资料而制作的应用程式。他于是向时任台长提议，由天文台自行制作相关的应用程式。岑志明说，虽然推出初期反应一般，但后来加入更多的资讯，因此越来越受欢迎。现时在两个手机应用程式下载平台都位于下载次数的前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有几阵狂风雷暴同雨势较大，下周逐渐减弱，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中期持续寒冷。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先跟進翻，較早前喺葵涌道出九龍方向，近住瑪嘉烈醫院快線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嘅，一帶交通都係比較繁忙，龍尾去到祖堯村。咁就喺葵涌道出九龍方向，近住瑪嘉烈醫院嘅快線有意外，龍尾祖堯村。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橋面燈位。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隧道口一帶車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的开源道、成业街、敬业街、红桃道和伟业街一带，交通现在是比较繁忙的。另外，在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之後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美田路受到爆水管影響，而家美田路去大圍站方向，近住香粉寮街嘅慢線咧仍然係封閉，部分嘅巴士路線咧而家都係需要改道行駛。咁啱啱收到一個最新嘅消息咧，就喺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明愛醫院嘅中線有壞車阻路，咁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喺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明愛醫院嘅中線有壞車，一大車多。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翻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边啲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要预防肺炎和呼吸道传染病，最紧要时刻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应该用碱液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20秒，还要用抹手指抹干。 用含有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亦都是有效方法。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明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而 家湖北省咧就系最少有十名嘅香港人咧系确诊感染咗新型冠状病毒噶。咁其实咧仲有咧唔少嘅香港人咧系滞留喺湖北省噶。特区政府早前就收到超过1000宗咧喺湖北香港人嘅求助个案，涉及2000多人咧分布喺湖北省唔同嘅地方。咁其实刚才就访问咗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啦，都讲到一啲喺航机上面嘅一啲，如果要接送呢啲香港人翻嚟香港的话，那个航机上面嘅卫生安排系点咧，同埋检疫嘅设备应该又系点咧？其实见到咧，唔同嘅政界人士、不同嘅党派咧，都系提出过唔同嘅建议噶。咁包括咧，亦都系经民联嘅梁美芬咧，就话已经联络到一啲嘅航空公司咧，系愿意咧去到做呢个包机接送香港人嘅工作。咁而咧，至于系翻到嚟嘅检疫工作、检疫地点方面咧，刚才郭家麒就讲到几个建议啦，包括系军营啦，一啲嘅空地，包括系迪士尼二期嘅用地，或者系落马洲河套区嘅用地啦，亦都有其他嘅政界人士提出唔同嘅提议噶。咁包括咧就系梁美芬头先都讲到咧，就系话呢个嘅一啲嘅营地，有营地嘅非政府机构咧，可以咧系考虑借出一啲嘅营地做隔离嘅用途。咁而至于实政原卓嘅田北辰同埋民主党方面咧，都提出咧会唔会有一啲嘅邮轮啊，可以租用咧作为一啲嘅检疫嘅设施咧？田北辰咧都话咧已经系约见咗一啲嘅邮轮公司咧去到商讨噶啦。各位听众听到呢度嘅时候，大家又觉得点样安排呢啲喺湖北省嘅香港人翻嚟会比较好一啲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系请讲。 我想讲一讲咧，嗱，因为咧武汉嗰个地方好大，大过香港好多倍。咁佢哋而家我哋个香港人咧喺嗰边系分散嚟住嘅，根本咧就唔存在话咧佢哋 group 埋一齐，集合埋一齐，咁咧根本就唔会话互相传播嘅，佢哋分散咗，咁系仲好啦，系咪？咁啊，但系咧你分翻嚟香港咧，香港好细，根本就唔可以咁样，大家好逼。再讲咧，你话香港啲飞机得啊，好多只机摆喺机场。佢你知唔知呢只呢一種病毒啊？你上過去掂過嗰樣掂嗰件物件啊？呢種病毒啊留喺嗰度咧4日啊，先至可以叫散啊！我問你嗰只機啊，咁多人啊，你嗰啲人去上嗰啲港人上咗去，佢掂過啲物件，跟住另外一個就去掂嘅，明明唔會確診都會確診啊，根本就。 但首先吳女士頭先聽到你講就係話，即係都知道係湖北省有好多香港人咧分散喺各地嘅。咁你覺得係應該係唔同地方都係叫做派一啲嘅方法去到接送佢哋翻嚟啊，還是應該聚埋佢哋一齊翻嚟咧？ 其實係唔應該翻嚟嘅， 唔應該翻嚟， 分散喺嗰邊，喺佢嗰邊住，喺嗰邊住，喺嗰邊逗留。但係咧，當 然佢哋當地都有啲感染嘅風險同埋醫療嘅需要。係 啊，咁你咪唔好出街咯。 嗯， 係咪啱啱啊？而家如果唔係，使乜要封城啫？啱啱啊？封城嘅意思就係咁樣做啫嘛。咁再講，你翻到嚟香港嘅話，香港呢度，香港你喺邊度起隔離營啊？呢度有2000人喎，你講緊。 剛才頭先講啲建議，你又點睇咧？包括譬如軍營啊、空地或者遊輪等等。 你睇下你我哋呢個特區政府根本就唔可以去支援到呢2000人。再講咧，我哋香港嘅市民幾自私啊！你喺邊度起隔離營俾佢哋住，就破壞邊度嘅。咁啊，你話啦，又唔合作喎？你身為香港人，你都唔合作嘅話，幫翻香港人嘅話，咁我問你啊，點樣做咧？ OK， 好多謝曬吳女士嘅電話嚇。我哋跟住有陳女士。陈女士你好， 系阿主持你好， 你好，请讲下。 我就唔认同刚才呢位香港人讲咯，我觉得佢讲嘢好绝咯。 你又点睇咧？ 佢可唔可以掉翻转头咧？即系谂下啦。若果佢系湖北省其中一个香港人，我谂佢唔会咁样讲嘢咯。我就认同阿郭家麒所讲咯。即是他始终是香港人来的嘛，怎可以叫人家是这样在湖北逗留啫？不出门你得不得啊？你自己我想都不得了。其实我呢就认为呢，现在趁很多滞留了在湖北的香港人，他很多都是未曾感染到的嘛，是不是啊？应该有能力的议员，甚至乎有人情味的香港人，应该大家支持这件事， 系咪啊？帮下佢哋啦。 Okay, 即系有时啲嘢掉翻转头谂一谂啦，系咪啊？即系做人唔可以去到咁尽嘅。 嗯，好啊， 系咪啊？佢始终系香港人啊嘛，即系好似你出咗街，出边有咩死人冧楼，你系咪唔翻屋企啊？而家等于好似康美楼嗰班人咁，系咪啊？冇可能噶嘛，唔通你话惊佢乜嘢就劈鬼晒佢出街啊？唔得噶嘛。做人唔可以咁絕嘅。 好啊，多謝陳女士嘅電話，多謝你啊。跟住有康先生啊，康先生。 你好啊，主持。 你好。 我意見咧就冇乜高見嘅，咁我都係一個普通香港市民。咁政府方面咧就封城一個月，佢可以唔去理會我哋嗰2000个香港人。咁我都即係我哋蚁民嚟嘅啫，我都俾唔到意見啦。即係我睇想700万市民去評價啦呢個政府。但係頭先我又想有少少意見，就係、是、有位吳女士啱啱打嚟，佢就話唔應該接翻嗰2000个香港人翻嚟。 你覺得呢？ 我想講同理心。 嗯， 如果嗰個吳女士個父母仔女喺個2000人中間，佢會唔會講唔好接佢翻嚟呢？ 但对于即系一啲市民担心佢哋翻嚟都有啲嘅传染嘅风险，你应该觉得应该点做？ 啱啱头先你有个听众都讲啦，如果康比楼其他唔系02个方向嘅市民都担心噶，咁系咪咁就又系可以唔理咧？即系我哋系咪应该集思广益？系咪可以抽到一啲多啲科学啲嘅意见？去幫助我哋嘅。 剛才提過一啲即係檢疫地點啦，你又覺得邊啲係你會比較接受一啲啊？ 檢疫地點其實都市面都有啲，即係個香港都有啲意見嘅，話租界遊輪啊，包起嗰啲酒店啊、迪士尼啊咁樣嗰啲，或者啊頭先郭家麒醫生講嗰啲喺迪士尼二期空地度起啲貨櫃屋啊，其實全部都可行嘅。 明白。 即係你入邊個？再做得好啲嘅，咁咪去边个方向做咯？ Okay. 并唔系乜嘢都唔做，叫嗰2000个香港人等死。 OK， 好啊，多谢晒康生嘅电话吓，咁都有唔同意见嘅听众啦。如果大家都对于呢个题目有意见嘅，应唔应该接送呢啲喺湖北嘅香港人翻嚟香港咧？又应该点样做法咧？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另一位议员，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周浩鼎 你 好， 你好，主持你好，你好。 你赞唔赞成将喺湖北省嘅香港人接送翻嚟香港啊？ 要嘅，要安排佢哋翻嚟嘅。嗱，琴日咧，或者同大家讲讲我哋嗰、那个即系一啲建议啦。其实咧，琴日我哋见记者嘅时候咧，都有记者朋友问过呢个问题。咁我其实咧，我态度就好简单嘅啫。我系认为咧，系要翻嚟嘅。咁而家佢要翻嚟中间，最紧要就系佢翻嚟中间因为都要有一个隔离的安排的，这个一定需要。因为客观科学来讲呢，回到来之后始终都应该对这班的朋友仔呢都要有一个隔离的安排。那而家我们就要求特区政府呢，就一定要做好这个预先已经预备好这个隔离安排，也都要尽快处理。那其实呢，我们都有同特区政府呢都有反映过呢，就是说其实那些隔离的地点呢，最緊要而家就希望揾到一啲偏遠嘅地方，咁咧可以咧係有足夠嘅地方可以俾呢啲市民咧可以做嗰個嘅翻咗嚟之後做嗰個隔離。咁當然啦，嗱，我哋曾經過去都講過咧，就係、是、迪士尼二期嗰度咧就是、有一塊地咧，就基本上佢係因為迪士尼一路未發展佢嗰個第二期嗰個用地嘛，咁其實而家就擺咗喺度，亦都係好偏遠嘅，即係相對嚟講係遠離任何民居嘅。咁其實會唔會講真用嗰塊地盡快搭建一啲可以做嘅設施就去做呢？講真呢、這個就我哋覺得應該可以快搞嘅，你問我。咁另外一樣嘢啦，就即係好多好熱心嘅市民最近我哋都掌握到，即係比如話佢哋有啲好建議嘅，例如話遊輪攞一隻遊輪嚟直情做咗佢做隔離啦咁樣啊，或者你話攞間酒店成間咁攞嚟做隔離啦。咁我都有去問過下嘅，其實如果咧做呢啲隔離咧，科學嘅一啲睇法就係話咧，最緊要佢嗰啲通風系統究竟是否適合？咁因為如果個通風系統唔合適咧，又未必做到嗰、那個即係對嗰個隔離可能係未必做到個效果嘅，即係呢個又要注意。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 辦法都總係比困難多嘅。咁我覺得如果你話特區政府呢，我哋要求佢就話，第一你搵啲偏遠嘅地方去做到呢個隔離嘅地點，做好呢個預備。咁如果你話搵一啲地方，你話哪怕有啲人講話整隻遊輪或者去整間成間酒店，咁你佢可能要有改裝先至做到嘅。咁政府自己要評估啦，究竟我是否能夠有條件成隻遊輪改裝到佢咁樣去做呢。咁但你問我呢，我就覺得如果你話偏遠嘅地方揾到一塊地出嚟，好似我哋頭先講迪士尼咁二期咁夠遠啦，咁係咪咁你係咪可以就咁樣去處理嗰個隔離嘅安排呢。我自己覺得呢，而家就兩樣嘢啦。第一呢，就是據我哋了解到呢，而家喺嗰個湖北嗰度嘅香港人有2000人啦，咁佢哋可能散落喺唔同嘅地方。咁你話散落喺唔同嘅地方呢，就本來就話有個困難，可能就係究竟點樣可以將佢哋集中喺個地方，然後坐包機返嚟。咁但我又覺得呢樣嘢呢，其實如果同返我諗同內地政府嗰邊都會有嗰個協商啦，咁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哋盡快即係可以集埋一齊，或者分批，咁可能就包機返嚟。但更重要呢，就是回來一定要有那個隔離的安排的，這個亦都實事求是這樣說，這個隔離的安排是政府有責任要盡快預備好的。現在我們都有些建議，就是剛才我說的那些，有些地方政府他應該就要看看怎樣去盡快做好這個隔離的穩妥的一個隔離的預備，那就給那些朋友可以翻嚟啦，咁样，即系呢个就系我嘅见解咯，系啊。 有啲议员都提出咧，就系会唔会可以考虑用军营咧去到做呢啲嘅检疫设施咧？因为见到譬如外国一啲，譬如拜包机去到撤侨嘅例子，譬如美国咁样啦，咁佢哋翻到去自己本国之后咧，都系咧送去军营嗰度咧去到做一个隔离。咁头先话都有个好处就系、都比较叫做多一啲嘅设备或者即系戒备啦吓，去到应对呢啲嘅从湖北翻嚟嘅香港人，你又赞唔赞成？ 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可研究方向嘅。嗱，事实上，如果你话即系军营，当然就应该要可能有需要就要同中央政府去提出一个请求啦，系嘛？即系都要得到佢哋同意，因为军营本身驻港部队嘅一个情况嚟嘅吓，咁都系要有个咁嘅即系谂法。咁我谂都系有需要可以去协商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就即系呢，当然啦，你话究竟佢里面又系嗰句啦，佢里面究竟需唔需要有任何嘅特别嘅改动就可以符合到嗰个隔离嘅要求？呢、這个我就觉得特区政府自己要去掌握清楚啦吓。咁但系我认为都系一个方向嚟嘅， okay. 都系一个方向嚟嘅。 你阿周浩鼎啊，你点样理解呢？其实因为自从咧就系武汉嗰方面以至湖北多个城市都封城之后咧，咁其实特区政府曾经讲过话，就同内地相关嘅部委咧去到紧密联系，咁就探讨咧安排呢啲喺湖北香港人翻嚟香港嘅实际可行办法。咁但系直至到而家咧，都仍然未有一个真系实际嘅方案咧，去到探讨都出嚟，都已经都差唔多即系半个月嘅时间有多噶咯。咁你点样理解呢个嘅时间差落差咧？ 咁的确系慢嘅，个进展系缓慢嘅，呢个都大家都睇到。咁我觉得而家尤其系即系一段嗱，当然啦，我哋明白系即系内地而家佢哋嗰个处理嘅方法，即係可能喺整個嘅交通配套都基本上係全部封咗嘅。呢、這個當然我哋都尊重內地嗰個處理方式。咁但係而家喺嗰個究竟點樣先可以最有效最安全嘅情況底下，讓到佢哋可以喺內地，即係而家比較係多封鎖嘅情況啦，可以集中到佢哋一齊呢坐包機翻嚟。咁我覺得特區政府喺呢方面要再用啲力嘅。即係呢個當然啦，我自己個人認為喺嗰個安排嘅上面，第一我相信都要同內地政府有一個即係有效嘅協商喺度啦，即係點處理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呢，就係話而家我哋其實亦都知道呢其實對於呢啲喺湖北或者武漢嘅港人，我係覺得就算而家未返到嚟之前呢，我覺得有啲即時嘅嘢我認為特區政府係必須要做嘅，就係第一而家佢哋可能打電話返嚟香港或者打電話返去武漢住武漢辦嗰度去尋求啲協助都比較困難嘅，因為可能未必夠人手。咁我覺得其實起碼至少特區政府喺香港啦，唔係講話喺武漢啦，至少喺香港其實係咪都可以調撥一啲人手去負責，即係有條熱線去聽佢哋嗰個電話嘅要求呢？嗱，即係譬如好簡單， 佢哋已經有住武漢辦聽電話㗎喎。 有，但係個問題就係、是。 就是問題我哋掌握到有個情況，就是話嗰個電話都可能係好多時都打唔到或者揾唔到一啲應對嘛，其實係咁嘅意思嘛。咁但係而家喺駐武漢嗰度嘅駐武漢辦，我相信人手都有限。咁而家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有效地可能令到呢批人士佢有啲即時嘅要求，例如話藥物啊，例如話各種嘅一啲其他嘅要求，可能係想要快啲可以應對到嘅。咁佢至少都起碼打到電話，可能透過佢個電話打到俾香港特區政府有個支援嘅熱線俾到佢哋，咁係咪咁樣可以容易啲即時緩解到佢嘅一啲馬上嘅訴求呢？我自己覺得咁樣會比較即係嚟得實際，因為事實上係啦，即係駐武漢辦嗰度我知道佢人手都有限，咁但係聽電話嗰方面係咪可以喺香港都有條咁嘅熱線俾佢哋呢？講真，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方向囉。 嗯，周浩鼎，你又點樣理解呢個信息上面嘅問題呢？因為尋日呢就政府發稿就話呢，知道當地呢有十宗就係港人確診嘅個案啦，咁但係十宗個案都相信不會係尋日一次過都係同一時間去到確診啦，咁有啲人都去懷疑到其實嗰個信息嗰個交流係咪出現咗一個時間嘅問題，甚至有啲人問，即係政府係咪有即係隱瞞喺當地疫情嘅一個情況咧？咁而即係你以你嘅理解，其實係咪嗰個信息嘅嗰個交流可以再做得好啲咧？而即係呢個工作其實係邊個手上嘅咧？ 嗱，我雖然啦，第一我唔敢亂作判斷啦，因為而家你知道好多時啲消息都要經過一啲真係我諗多番核實先，我先好去作個判斷啦。我唔敢亂作判斷，不過咧，我覺得個信息嘅交流一定係如果能夠透明一啲，同埋亦都係能夠可以有效迅速一啲、有公信力一啲就更加好啦。嗱，而家譬如話大家知道確診嘅數字。咁如果你話其實而家特區政府佢自己作為，例如話既然駐武漢辦都係有一個咁嘅單位喺度嘅，其實佢可唔係可以透過呢個單位比較有效咁掌握到嗰個嘅確診嘅數字呢？咁當然我唔係話喺度就即刻話喂佢而家公布嗰個確診數字有冇問題，或者成我又唔係咁嘅意思，因為我即係我唔可以亂作判斷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特區政府能夠可以係有定時嘅一啲嘅公布，咁或者係可能話俾到大家聽由呢個統一嘅單位去發放一個信息，就話俾大家知，喂，而家有啲咁嘅情況或者確診嘅數字，咁大家會好啲去掌握咁解啫。 Okay， 即係我覺得嗰個信息嘅交流或者係發布咧，我覺得都係重要。咁但係亦都正如我多口講一句啦，而家應對整個疫情，我覺得特區政府就算喺香港，佢嗰個發布消息或者係發布佢自己嘅信息都要再加強。包括你話齋，而家我哋見到咁多嗰啲日常用品嗰啲搶購潮，其實點解特區政府唔整個平台去叫曬幾個大嘅供應商、零售嘅商會，大家有個統一嘅定時嘅發布俾大家知道啲日常用品嗰啲供應，咁起碼大家就唔使咁恐慌，即係可能今日聽到話聽日冇廁紙，又大家又去撲咁，其實政府係應該要做呢方面嘅信息發布啦。咁呢個無論係關於而家湖北嗰度嗰個確診嘅數字好，或者就算翻翻嚟我哋自己香港嘅層面嘅一啲搶購潮都好咧，呢啲嘅信息咧，我覺得特區政府都要應對咯。 好啊，多謝曬周浩鼎，多謝你。 Okay， 好，唔該曬你。 周浩鼎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噶，我哋嘅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温女士。 主持你好啊。 你好，請講。 你好。我有一個提議，唔知行唔行得通。咁我想話個湖北嗰度咧。咁系咪一定系用飞机接呢？ 有咩其他方法呢？ 可唔可以用船呢？ 嗯。 咁如果系可以，即系用，即系可以同邮轮公司倾，同埋即系钱嘅钱，香港政府又可以解决得到，就可以解决得到最好啦。咁你开架船上去，就要上面协调帮手，就将啲人集埋一齐上船。 个好处系咩呢？你觉得？ 啊、 好处是乜嘢咧？俾飞机好处是 什麼？好处佢落嚟嗰时候，你又唔使揾地方俾佢隔离。佢落嚟 即系直接喺只船度就隔离。 系啦，咁佢而家有只现成嘅星梦游轮，可唔可以同佢倾下咧？ 嗯， 或者又可以揾第二只亦得，我就唔知行唔行得通啦。即系我只系有个咁嘅小嘅建议。 不过可能考虑个船程就比飞机耐好多啊！刚才即系都听到飞机机程就可能一个钟就够啦。 可以隔离埋嘛 ？OK， 系嘛？ 系嘛？ 多谢温女士嘅电话，多谢你嘅意见。咁仲有孙先生喺度，孙生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孙生， 喂喂， 系请讲，请讲，嗯， 系关于嗰啲武汉滞留嘅香港市民咧，咁我自己觉得 政府是有咁嘅责任嘅，即系我谂我哋先要确定呢一样嘢，大家都系。咁跟住点样做嘅咧，就要即系集思广益啦。即系政府就责无旁贷。咁我谂头先听好多市民啊，或者好多团体啊，佢哋都有有啲提议。咁我谂政府系要一个去回应翻点解佢哋嗰啲提议佢唔愿意接受。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重要嘅。 嗯。咁你自己又觉得边啲方案系你自己会比较提出赞成一啲咧？ 嗱，即系我谂第一样嘢就譬如同一样啫嘛。如果呢一班嘅香港市民佢哋有办法落到深圳咁样过嚟，我哋收唔收咧？ 不过佢个 嗱，我明白即系 佢可能经多一个地方又会多一啲风险啊，会唔会啊？ 我知先，我唔系要咁样落嚟，我都话政府呢个逻辑话唔去接嗰啲市民落嚟系讲唔通嘅呢一样嘢。 嗯嗯。 系啦，咁佢落到嚟，咁我谂分低，其实你话最主要，我谂就系嗰十个已经确诊，因为我谂即系上边嘅办事处香港嗰啲一定要清楚，嗰啲确诊嘅系咩病人、咩类型，好似头先前啊郭家麒喺度讲，咁我呢啲系好重要嘅，同埋拣，因为我谂上网都睇到好多，譬如好似系台湾啊嗰啲咁样，咁我谂佢哋嗰个交换都有好多问题啊，上去嗰啲系咩人啊，咁嗰啲我谂要有好清晰，咁样分批，我谂落到嚟其实嗱。算是一个可能啦，咁但我谂一定就唔好可以去翻好似日本嗰个钻石号咁样啦，即系上边系究竟点样样去隔离，点样样去成，咁所以呢个配套我谂系其实可以借镜好多外国嘅嘢，咁但系最紧要就系个心去做先，其实咁好多人系有心去做嘅，咁但系就是政府系似乎系唔愿意，唔系好愿意去做，或者有啲嘢好似秘密讲唔到出嚟，净系话唔得好多嘢，叫做咁啊呢一个其实如果佢哋做得好。是唯一可以挽回翻香港人对政府的少少信心。 好多谢晒孙先生的电话。咁我哋都时间差不多啦，听一节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祖尧村。另外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这边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的成业街、敬业街、红桃道和伟业街一带都是比较挤塞，协和街下行观塘道龙尾在蜜华街，太子道西天桥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慢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保险80.2跌1.1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星光集团、帝国集团环球控股、威高国际、柏荣集团控股和英力投资。五大跌幅股份：南大苏富特、五龙电动车股权、培力控股股权、图额控股股份编号1701，之后是丽年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71，瑞士法郎0.977，澳元0.673，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6.984，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089。港金报14,590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74.8美元，卖出1,575.36美元。港汇指数107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的成业街、敬业街和红桃道一带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现在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排到宏里大楼，反方向伟业街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交通都是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泽安村。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有陆宇光，而电话旁边咧有评论员黎恩浩啊，黎恩浩你好。 系你好，陆宇光，听众大家好。 你好啊，咁就倾一倾咧，今日咧系中央对港政策嘅官员一个重大嘅人事变动啦。嗱，今日咧国务院咧就系作出咗个宣布，就话免去咗张晓明嘅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嘅职务，张晓明咧将会改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嘅日常工作副主任，维持系正部级嘅。咁至于咧就另外任命咧就系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咧系兼任港澳办主任，同时咧就两位港澳嘅中联办主任，即系骆惠宁同埋傅志英咧，就系兼任咧港澳办嘅副主任嘅。嗱，大家就见到咧呢个港澳办主任咧就换人啦，由张晓明换做夏宝龙。大家咧都会睇睇咧究竟呢个新嘅主任人选系乜嘢，会唔会显示住中央对港政策嘅路线有啲咩嘅转变咧？睇翻夏宝龙咧，就系佢就系今年67岁啦吓，而家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属于副国级的人士，另外就是曾经在天津市和浙江省都做过当地的这个党委书记的。黎恩浩，你怎样看今次的换人呢？是不是代表着一些对港政策的不同呢？ 即如果我们从回即香港过去即7-8年的整个的政治的发展去看呢，张晓明是2012年上任的，正正就是梁振英即是当选特首之后呢就来到香港，就正式即是由港澳办的副主任来到香港做中联办的主任。而之后张晓明呢，我哋即係以前就話佢真係更上一層樓，就係、去到呢一個港澳辦。但係佢成個嘅嚟香港可以做呢個中聯辦主任起始咧，其實就係有個好強嘅象徵性，就係話中央對香港強硬路線正式開始咗。我哋睇翻由梁振英上場到張曉明上場，兩個真係拍住上啊！雨傘運動去到之後 DQ 立法會議員 ，DQ 呢個參選呢個立法會選舉嘅候選人，去到甚至去到林鄭月娥上台之後，張曉明做嗰個港澳辦嘅主任，然後就發生反送中運動整個路線係睇到咧，中央係用個強硬嘅手段去做呢、這個即係去對對港嘅政策嘅。咁你話今次張曉明即係由呢、這個港澳辦主任變做港澳辦副主任，仲要強調去做日常工作，係咪一個降級呢？客觀上係一個降級嚟嘅，亦都同黃志文喺幾個月前嘅命運係一樣啊！呢、這個一方面反映咗咧，其實北京係需要咧係主管港澳事務嘅官員咧係要問責啊！咁但係另一方面，究竟中央換馬上任嘅人係咪會走一個溫和路線呢？我哋記得即係骆惠宁上任嘅時候咧，係有一啲嘅即係建制嘅評論就話啊，似乎中央想吹和風喎、咁。但係睇翻今次人事嘅任命，即係依一位夏寶龍主任，佢過去嘅經驗，過去喺國內嘅管治經驗，基本上都係強硬取態嘅。如果大家即係今日睇網上嘅新聞同埋睇夏寶龍嘅即係背景資料就好清楚啦。當年浙江強拆十字架運動，即係令到即係2000多個教堂即係被拆十字架，甚至出現好多零星嘅衝突，令到中國嘅宗教自由問題搬上成個世界舞台。夏寶龍就係第一個打手啊！即係佢要執行習近平嘅路線，將宗教中國化，將宗教變成係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的即路線和統戰手段之一的工作呢是做到吸引的。咁呢樣嘢帶落去，我哋去睇翻習近平的親信成為咗港澳辦的主任啊。咁好明顯就係話，其實整個路線其實係冇變化到嘅，反而有機會咧係變得更加強硬。咁但係一個更加強硬嘅操作會係點樣呢？咁我哋要睇翻任命嘅時間啦。而家就係今日宣布任命係一個咩嘅處境呢？就係中國武汉肺炎疫情仍然是大规模爆发紧，香港亦都唔例外。世界各地都开始慢慢去对中国，甚至对香港进行好多嘅所谓我哋叫封关，或者系出入境、旅游，甚至可能贸易嘅限制。咁新嘅中联港澳办主任究竟要执行啲咩任务呢？咁好明显就系要应对呢个疫情，同时就系要用利用香港系可以去协助到中国咧去缓和，即系目前而家即系世界各地逐渐开始对中国的即系封锁的做法。咁所以我哋觉得即系 雖然好多人會覺得好似張曉明即係要降級，就好似係其還債嘅一部分，就係要令到主管強硬路線嘅即係港澳辦官員咧係要落馬，但實際上我哋睇到咧新嘅領導層咧冇咁嘅意味喺度。 嗱，究竟頭先你話張曉明係咪降級咧？咁可以話係，亦都可以話唔係啦。因為雖然佢個那個名銜啊變咗做副主任啦，咁但係佢係維持住正部級嘅職級嘅。咁至於咧就係今次嘅新嘅港澳辦主任咧。亦都有好多嘅背景咧，值得大家去仔细啲去研究嘅。因为头先你都讲啦，咁佢喺浙江省做省委书记嘅时候，处理一啲教堂十字架嘅问题，引起过啲争议啦。咁而咧，其实佢唔同张晓明啊，因为张晓明咧就系过去三十几年嚟咧，都系喺港澳系统嗰度工作吓，曾经做过港澳办副主任，嚟过香港做中联办主任，跟住咧两年前咧翻翻去北京咧做港澳办主任。相反地，新任嘅主任咧夏宝龙咧系未有。在港澳系统度做过，但系同时咧，佢嘅即系级别咧系更加高嘅。刚才讲啦，佢系而家系全国政协副主席，系属于副国级嘅人士嚟噶。咁而咧，今次亦都系再将两名嘅港澳办港澳嘅中联办主任啊，吓呢个骆惠宁同埋咧就系澳门嘅中联办主任，都让佢哋咧兼任埋咧系港澳办嘅副主任。其实阿黎一浩，你又见唔见到今次？呢、这個人事嘅變動都係睇得出咧，即係中央對港政策嗰個嘅規格啊，可以話係升級咗咧。 嗱，我覺得從即係制度上，我哋可以話係升級咗嘅。但係我哋知道中國嘅政治咧，其實從來都唔係講緊即係所謂一個規格上面或者一個形式上面嘅權力關係。就係而家由習近平主政以來咧，所有事基本重大嘅事務咧，都係由習主席拍板嘅。即使是国务院总理，我们有国务院总理，我们有不同的政治局常委，但是呢即实际权力仍是集中在习近平手上。所以看到今次的任命不单止是要看那个的港澳办主任他本身的官阶，而是看他本身其实跟习近平过去也有很多的合作。当习近平在浙江省做一个的做浙江省的领导的时候，其实2002年到2007年就是習近平主政在浙江，而夏寶龍在2003年底就在浙江省做副書記，所以本身他已經是習近平的親信，也都可以得到習近平的信任的。但在這個人事任命上面看到兩個的特徵，第一就是說熟悉港澳事務的仍然是習近平或者是中共是需要主管港澳事務官員的一個元素。你看到張曉明呢，其實他的確是被降級的，因為他來中聯辦做中聯辦主任之前，他已經做了港澳辦的副主任的嘛，經過幾年之後現在又回頭路去做港澳辦副主任，但是仍然留他在裏面，是證明其實仍然需要熟悉港澳事務人士在裏面。但第二樣嘢啦，熟悉港澳事務的人士是否可以主導即係成個港澳政策咧，而家話俾你聽就唔係，因為夏寶龍本身係從來係冇做過任何港澳事務嘅工作嘅。佢最大價值，除咗佢嗰個嘅規格，佢嗰個嘅即係喺中國嘅官位之外咧，就係佢能夠切實貫徹全面執行習近平嘅政策。咁呢一個就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啦，就係話如果習近平嘅路線仍然維持強硬嘅態度，仍然冇放軟嘅話咧，咁我諗香港嘅一國兩制仍然係會向一個只係指住佢一國。甚至是中共專政那種的路線是以下，亦都不會是在兩制上面有任何鬆動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評論員黎恩浩的分析，不知道各位聽眾聽完之後又有什麼想法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一起談一下。黎恩浩，我們都請多位嘉賓一起來參與討論。電話旁邊還有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這裡。譚耀宗你好。 你好，阿陆宇光， 你好，你好。嗱，咁你又点样理解今次中联办主任换人咧？系咪话即系嗰个中央对港路线会有咩？有会有啲咩唔同咧？ 中央对港嘅路线咧，其实已经喺基本法咧嚟讲咧，系充分体现噶啦吓。咁就而家要行紧嘅就系一国两制啦吓、具体嘅依据就系基本法啦咁。咁所以但係當然，雖然有呢啲嘢，有時喺落實個過程裏面有邊啲出咗啲咩問題或者啲咩事情咁當然呢啲就要去研究去總結啦。咁至於話而家呢次嘅人事安排咧，我覺得咧就有一點咧就係揾咗一個副國家級嘅即係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去兼任呢、這個港澳辦主任呢個位，咁當然佢嗰個級別嚟講咧，佢就高過啲部長，所以即係副國家級別 咁多咗佢咧，我覺得即係令到咧港澳辦嗰方面嗰個影響力啊，或者有啲講下個地位啊，會提升啦啊，因為啊嗰、那個有個咁啊高級別嘅人做個主任。咁我想咧再引申翻下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係、是最近開幾個月之前開個四中全會咧，即係十九屆四中全會嘅黨內嘅會議咧。其實他提了一個精神呢，就話好啦，我哋而家行緊呢個制度，但係關鍵呢就係、是、個治理嘅能力個問題咁樣。咁所以喺我諗喺全國好多方面，佢哋都會逐步逐步啊點去提升嗰、那個治理嘅能力啊。咁所以有啲人事方面嘅處理啊，或者人事嘅變動啊，架構嘅變動呢，我覺得呢、這個都係即系我相信系呢个大嘅方向，即系党嗰个方针路线所引申出嚟嘅嘢。 嗯，点样理解？而家换人嗰个时机咧，因为即系而家嘅时间咧，就系香港就同埋内地啦，都系处理紧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啦。咁而香港亦都系经历咗咧，就系超过半年嘅一个反修例嘅运动啊。咁呢个时候去换嘅港澳办主任咧？都好多人有好多嘅猜想啦，對於張曉明啊前任主任嘅表現係咪都有一啲嘅即係可能評價咧？咁解你又點睇？ 當然喺個國家嚟講咧，佢唔係淨係做一項工作嘛。我即係都講咗咧，即係你可以聯繫翻即係中國共產黨喺即係喺個管治嗰方面啊，佢強調要提升啊本身嗰個治理個能力。咁所以喺邊啲方面，佢如果安排好，佢咪要宣布咯啊！咁另外咧，事實上過去大半年咧，發生咁多事情啊，咁所以你話負責港澳工作嘅人係咪都有啲嘢要重新，有啲嘢要思考啊，有啲嘢要調整啊，架構嗰個調整啊，人事嘅安排啊，啊有啲又話揾啲可能以前冇做過港澳工作嘅人。咁可能又從一個即係另外一方面諗，就係可能更有一個新嘅思維啦，係嘛？或者有啲唔同嘅工作嘅方式啦，嚇咁呢個可能都係可諗我哋未來再睇下有啲咩事情嘅發展啦。 OK，都請阿評論員黎欣浩同你交流下。 嗱，譚耀宗啊，即係你頭先都提到兩次啦，即係關於即係國內對於治理能力嗰個嘅，即係越嚟越強調治理能力嗰個嘅問題。咁但係如果喺你嘅認知裏面，其實第一，即係今日之前，即係嘅港澳辦，其實佢喺治理港澳事務能力出咗啲咩問題咧？咁第二就係你自己覺得夏寶龍係咪因為佢即係過去強硬嘅作風，係令到中央係有信心，覺得佢對於佢治理港澳事務嘅能力係會有改善呢？即係咪強硬路線、強硬嘅手段，就係未來中共對於港澳事務嘅一個嘅手法呢？ 我覺得咧，中央對港澳事務咧，又唔係話咩強硬手段啊！你見咧，就習主席每次出嚟講話咧，佢個內容都係好關心香港嘅發展啦，好牽掛，希望香港可以繼續發展啦、咁樣啊，你見多次嘅講話都咁嘅精神啊，咁你所謂硬嘅話軟咧，其實我諗最緊要大家係咪都係啊，我哋嗰、那個方向目標就要搞一國兩制啊，又唔好話排斥一國啊，淨係講兩制其中一制，咁呢個唔得嘅啊。另外咧，那個依據就以基本法為做依據，咁呢個咧就即係變咗大家有一個共識啊，有一個共同嘅方向，咁樣做起嘢上嚟就好做啊。咁當然啦，即係話香港過去啲大半年發生咁多事情嘅時候，都應該我諗中央佢都會好好地去總結一下啊，究竟發生咩事情咧？點解會咁咧？今後有啲咩嘢我哋要注意咧？我諗呢個咧喺中央嘅主管港澳事務嘅部門，佢一定佢哋都會有好多嘅研究啊、分析啊咁噶啦。 嗯， 係嗱，我諗即係如你所講，其實可能過去香港好多嘅爭議就係嚟自大家對於一國兩制個理解係有好大嘅差異啦。咁但係喺實際執行上面，大家見到嘅係啲咩咧？就係話，即係當 就是、大家希望追求全民去抗疫，全城咧可以去专注喺呢、這个即系、就是、应对疫情嘅时候咧，即、就、系、是、我哋嘅现在特区政府咧就爱理不理，我哋嘅警察咧系继续咧系会即系、就是、去追打同埋去拘捕滥捕咧好多嘅系反对。即係或者不同意政府咧去應對疫情嘅一啲嘅遊行集會，咁其實即係如果真係要即係你好你所講話中央唔係對香港永遠都係強硬嘅話，咁係咪應該首先釋出善意？其實即係講咗咁耐，仍然喺度止暴制亂，都唔係大家一齊同心抗疫嘅時候，咁其實點樣令人相信即係中央唔係用個強硬嘅路線去治港咧？繼續。 我覺得你就係舉嗰啲嘢咧，又唔關話咩中央強唔強硬路線有關喎。啊、因為呢大家全城同心抗疫，這個是全國都是這樣的，那香港呢 不是、啊、香港不是、啊、 希望大家都是這樣、啊、但是呢、啊、你又知道 我就不是 啦，是不是、啊、你又客觀一點，是不是、啊、你估夜晚不是有些客 觀 出來 給譚耀宗繼續先說、啊、 不要緊，你這樣說你說完你一會兒還有大把時間說的，不要緊、不過我又覺得呢、啊、你客觀分析一下，你夜晚那麼多黑衣人出嚟又堵路啊，又搞呢啲啊非法嘅集會，咁警察冇理由唔理嘅、哦。如果冇呢啲事情發生，咁警察點會需要採取行動呢？係咪？而且大家既然齊心嘅抗日，就唔好搞啲嘢啊！仲發現咧有啲搞啲真正搞即係、就是、搞啲炸彈嘅事件、哦，係嘛？咁警方又冇理由唔理啊嘛，係咪？咁所以咧，我覺得應該大家各自要做起啊，唔好再搞呢啲咁嘅。破壞社會安寧秩序嘅嘢， okay. 有事向政府提出。啊，你話唔中意嗰度做隔離營，唔中意嗰度做檢疫中心，提出嚟咯。 Okay. 有冇其他辦法？咁又要體諒喎，度度都唔得，咁又擺去邊度呢啲人？ 係，譚耀宗啊，最後少少時間想問一下，嗱，而家咧就係兩位呢個嘅兩位嘅港澳嘅中聯辦主任咧，都係再兼任埋港澳辦嘅副主任嘅。咁有啲人就話啦，咁其實會唔會見到港澳辦同中聯辦嗰個關係出現咗好似越嚟越緊密，甚至重熟咧嚇？你點睇？ 嗱，因為咧佢呢幾個部門咧，佢都係負責同樣嘅工作。咁如果三位一體咁樣，去理順的關係呢，我想對未來工作呢應該會更加暢順一些，那個工作會順利一些。咁我想他們都是考量過即是怎樣擺法呢，就即是那個效果會最好，那個發揮的作用會最好，我想他們會考慮過的。 好啊，多谢晒谭耀宗，多谢你。嗱，谭耀宗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嚟噶，咁我哋如果听紧节目嘅听众有咩嘅意见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噶。 亦确诊感染，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将会拨出153亿日元应对疫情，并且极力争取实现每月生产超过6亿个口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有几阵狂风雷暴和雨势较大，下午逐渐减弱，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中期持续寒冷。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多车，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的交通现在稍微松返些少，不过红桃道开源道仍然是多车的。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敬业街至考明街依然都是比较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牛头角下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青衣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全城抢购口罩的杨女士， 我现在屋企就只剩十零廿个啫，一家三口，我都不知道怎用。 陈女士， 咁我哋呢排龙尾日，最后咧就一套戏，结果就排唔到。 港九药房总商会张德荣， 好多公司或者连锁店咧，已经喺佢哋全世界就去揾紧口罩嚟紧香港噶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豪。 剛才讲緊呢，就係港澳辦主任换人嘅一个新聞啦，亦都訪問咗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咁佢讲到话呢，人事变动呢反映中央更加重视港澳嘅工作啦，由一个副国级嘅国家领导人呢去到做呢个港澳辦主任啦，亦都係将两个港澳嘅中联辦主任呢就係三合为一呢，咁就係加强整合。黎恩豪点睇呢？ 嗱，我諗谭耀宗係建制派资深嘅政治人。咁佢頭先嗰個嘅即係訪問嘅回應咧，咁我諗八個字可以形容啦：盲目樂觀，避重就輕。啊，即係佢盲目樂觀嘅意思就係話，其實佢冇具體睇到，即係其實香港過去八年嚟嘅管治嘅問題，唔係純粹係講緊即係港澳辦或者係即係一國兩制同基本法嗰個嘅執行，而係大家對於面對基本法同一國兩制有唔同理解嘅時候，究竟係以協商是以一個互相尊重的態度去應對，定是一隻大隻砸死蟹的態度去應對。我們看回過去這麼多年，由張曉明或者甚至是由習近平主政以來，無論是一國兩制白皮書，無論是八三一的決定、強推逃犯條例等等的做法，這些都是令人覺得就是中央是對香港的政策一直是強硬的。所以我們去分析今次的人事任命的時候，最重要就是看究竟這個人事任命是加強中央過去的強硬路線，還是說會有個改變呢？但是我們失望的就是說，你任命夏寶龍在過去他的往績就是忠實地貫徹就是一黨專政的路線嘛。有很多就是很多網民和很多市民現在都找回當年就是浙江拆十字架風暴2014年的時候，大量的教黨被強拆十字架，這個夏寶龍說過什麼呢？就說十字架太高了，因為他要搞三個一拆，他現在是十字架的天下還是共產黨的天下？那他如果繼續用這種的思維、這種的方針去處理港澳的問題的時候，那最後的問題就是究竟香港是基本法話事還是共產黨話事呢？那這個是我們會擔心的地方。避重就輕就是說譚耀宗沒有提到具體即是依一個港澳辦人士任命對香港的影響是點咩？只是喺度不斷兜圈，就係喺度話，即係可能依個咧都係中央對香港要有調整啦。我都知係調整，咁咪調整係更加強硬，定更加係走翻去依個柔和嘅態度咧？咁我覺得依個都反映咗，即係建制派而家咧其實係冇一個好清晰嘅態度咧去看待成個嘅即係中央對港嘅路線。 咁我哋都即管睇一睇咧新任嘅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究竟咧佢嘅對港嘅政策啦，或者作风咧，又会系点样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一讲一啲教育界咧，就喺疫情之下咧，系点样去应对噃？ 有声好书， 有声好书，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作者雅思，声音演绎卢振业小野。 我夏天要结婚啦，我有点意外，但也不是太意外。我想到该说点什么，就说恭喜你。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凌晨两点半到四点，连续五晚同一时段。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希望香港的朋友不要放弃，继续加油努力。 全香港的人士祝福他们个个身体好，咁样过咗呢度咧，咁样香港就会好噶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十点四， 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黎恩浩喺度啊，黎恩浩啊，咁其實咧就自從呢個嘅新型冠狀病毒咧就係爆發疫情以嚟咧，其實農曆年假之後咧，咁其實啲學校咧，即係政府都係宣布咧，啲學校咧就係繼續延長嗰個假期停課啦。好啦，去到咧就係大家就係睇睇啦，今日咧究竟會唔會話再去到延長咧？咁今日咧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就宣布啦，咁就睇過而家呢個嘅疫情嘅發展啦，為咗保障學生嘅健康咧，就決定咧就學校係繼續停課多兩個星期嚇，就唔會早過3月16日咧復課嘅。咁所以咧就係見到呢段期間咧就係繼續係啲學生咧就要係停課啦。咁楊潤雄就話咧，其實就呢段期間咧就係教育局都係提供咗啲支援嘅。咁就話咧一啲嘅網上嘅資源啦，亦都有啲嘅電話熱線啊，同埋一啲嘅流動應用程式啊，同埋網上研討會咧，讓學校咧可以停課不停學嚇，透過咧網上嘅一啲平台咧繼續去到教書或者俾功課咁樣。阿黎恩浩又點樣睇而家嗰個黑教育界嘅情況咧？ 嗱，我諗我啱啱正正就係上個星期，即係當我哋都係做緊即係自由風嘅時候，亦都有講過，即係教育局對中小學嗰個嘅停課嘅安排。咁我哋當時都話，其實我哋真係好難預計究竟幾時先至可以真係復課嘅，即係嗰啲小六嘅情分試啊、公開考試係咪可以如期舉行，或者有唔同嘅方案呢？咁其實都真係未知之數。咁即係一個星期之後，而家睇到呢，其實因為疫情其實冇改善到，而香港嘅口罩嘅供應呢亦都冇改善到，其實根本教育界係冇辦法去確保到老師同學生呢係有充足嘅裝備，包括係口罩呢，係去做翻呢個面授課程，即係我哋所謂 face to face education 啊。咁你見到連浸會大學即係都宣布就係成個學期咧都係只能夠用網上授課噶啦，而家嚇。咁所以其實而家問題就係話，其實當教育局即係現在即係每星期出嚟去公布啲新嘅資訊，我哋當然即係歡迎佢可以即係準時同埋適切地去更新即係現時嘅安排啦。咁但係實際上大家都面對個困境，就係我哋一日冇辦法確保有足夠嘅口罩供應，有足夠嘅防護嘅即係用品嘅供應咧，其實都唔冇法保障到唔單止學生啦，老師、學校嘅清潔工友、其他嘅職員佢哋嗰個嘅健康同埋佢哋嘅安全啊嘛。尤其即係而家唔單止係講緊中小學嘅教育，亦都唔係就講大學喎。譬如睇幼稚園，或者其實係好多託兒所。或者其實係可能而家好多補習社，咁佢哋都係分享教學嘅功能嘅，咁但係佢都冇辦法去繼續即係係去恢復佢嗰個上課嘅時候，咁點樣影響到佢哋嗰個嘅即係生計，影響到學生嘅學習咧？咁呢個其實係會有好大影響嘅，因為太多未知數 啦。嚇！嗱，講開幼稚園咧，其實都見到喺疫情之下咧，近期都有唔少嘅幼稚園咧，就出現咗一啲嘅家長拒絕俾學費啦。甚至就俾個小朋友咧就退學嘅一個情況出現，咁其實咧就呢啲咧，因為幼稚園都係會收取呢啲嘅學童咧呢啲學費嘅，咁所以呢啲嘅情況咧出現嘅時候咧，都會令到咧好多嘅幼稚園咧出現咗啲嘅財政危機。嗱，今日咧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都有去到回應一啲嘅幼稚園嘅困難嘅，咁佢就推出咗幾項嘅措施，咁譬如話咧係而家喺一啲嘅資助計劃，就係幼稚園計劃裡面嘅幼稚園咧。咁教育局咧就會話咧，每所幼稚園喺以一個今年一月嘅學生人數咧作為基數嚟到計算咧，就係停課期間嘅每月資助嚇，跟即係話咧，即使咧係停課都好啦，咁教育局咧仍然會按住一月啦，即係未有呢個疫情即係廣泛爆發之前咧嗰個基數咧嚟到提供啲資助。第二方面咧，就一啲嘅幼稚園咧，就可能要調整學費啊，因為都有啲家長都希望幼稚園可唔可以減學費咧？咁但係減學費咧，就需要咧就向教育局申請嘅。咁而家咧就係教育局就話會盡快咁去處理咧呢啲幼稚園嘅申請。 咁至於咧，就係呢段期間咧，其實幼稚園都可能會會俾一啲嘅學童去到寄託啊，又或者係咧要繼續有啲嘅人手翻工同埋清潔嘅。教育局咧就話咧，為所有嘅幼稚園咧都提供一次性嘅特別津貼，嚟到協助咧呢啲嘅幼稚園加強校園清潔工作。究竟啊，而家幼稚園嘅情況係點咧？同埋咧就係呢啲嘅措施係咪真係幫到幼稚園界咧？唔知道聽緊嘅聽眾有冇呢啲嘅家長咧係有小朋友喺幼稚園啦嚇，咁啊或者係喺幼稚園界別度工作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嗱，電話旁邊啊，黎欣彤，我哋就請嚟一位嘉賓啦，就係宏福中英文幼稚園幼兒園嘅總校長陳嘉敏啊，陳嘉敏你好。 你好， 陈校长你好， 你好。嗱，刚才都讲到话咧，就疫情底下咧，就有啲嘅幼稚园都出现咗家长停拒交学费啦，甚至系退学嘅情况。你哋嘅幼稚园有冇遇到呢情况？ 我哋因为我哋有资助同埋非资助两样都有。 系。 咁资助嘅情况咧就好啲嘅。因為佢哋嘅學費都係大部分政府係即係資助啦，咁但係非資助部分咧，譬如二至三歲班嘅情況咧，就惡劣啲啦。咁我哋差唔多有成半數咧係退學嘅，咁有啲係二月份已經即時退，有啲咧就係三月份退，因為大家都好擔心個疫情唔知要 last 幾耐啦。咁所以二月份已经开始陆续退学。 可唔可以讲到大概占咗即系学校整体学生嘅几多比例度？ 喺我哋 N 班占一半嘅人数啦，系啦， 系。 咁对你哋嘅财政嚟讲，会带成咩带嚟咩影响？ 好大嘅压力啦，因为嗱，我哋而家嗰个学费嘅收费，基本上咧嗰个成本嘅计算，教育局咧。是最監管得好嚴謹的，那個學費基本上就是支撐我們那個租項和我們的人工，所以如果我們的學費收不到學費的話，我們就影響到我們的租金和影響到我們那個人手的人工了。 嗯，這段期間其實你們是不是都繼續會給租和資薪給啲員工？ 當然是啦，這個是我們即是我們要承擔的。咁但是呢，喺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我們都有學生翻緊學的，即是有一些家庭呢，他們是需要，特別是全日班那些呢，我們是有小朋友翻緊學，我們的同事呢是要輪流當值啦，因為我們都盡量減到即是那個人手呢，因為我們都要應付那些口罩啊、清潔用品啊咁等等呢，我們都是要輪班咁樣上班。咁其他嘅同事就會 home office 咁樣呢，喺屋企裏面呢，我哋都要做一啲嘅視像會議啦，要準備一啲網上嘅學習活動啦，咁同埋我哋趁呢段時間亦都做一啲復課之後，我哋有啲咩嘢課程上嘅調配呀、安排呀，同埋好大量嘅家長查詢我哋都要回覆啦，咁等等嘅工作呢，大家都喺度支援緊囉。 嗯，黎欣浩又同你傾下。嗯， 好啊， 系啦，陈校长， 黎生你好。 譬如其实系你好，其实咧，即系譬如而家你哋幼稚园，又或者你所知道其他即系院校啊等等咧，其实佢哋即系你哋目前够有冇足够嘅即系清洁用品或者口罩去供应翻俾你哋嘅同事咧？ 其实大家都好紧张，因为咧我哋都有好多群组啦，咁我都知道有啲学校可能放假前有准备嘅，咁都即系可以应付呢段时间，因为。可能之前已經係 order 咗，咁但係咧有啲學校咧 order 咗，但係啲貨係嚟唔到嘅，咁所以有部分、oh. 譬如口罩或者係清潔用品，當然都緊張嘅，即係唔係咁容易咯，係。 系，但譬如即系而家睇翻，譬如今日教育局公布嘅一啲嘅安排，即系系一次性嘅津贴俾幼稚园，你觉得其实到唔到位咧？有啲咩其实教育局可以做多啲噶？ 个问题系你俾钱我都买唔到嘛？ 系咯， 即系个群组上面我哋都有睇到，有啲学校系你俾钱我都买唔到，咁同埋即系教育局官员喺宣布嘅时候，即系你话叫我哋学校减。收學費，咁但係其實喺我哋資助嘅部分咧， 咁資助部分大部分就已經政府有津貼啦，最受影響就全日班，可能全日班佢仲有一啲餘額要自己俾啦。咁但係喺非資助部分，你叫我減學費，咁我減咗學費，咁邊個去俾個營運費呢？係咪政府免息貸款呢？係咪政府幫我交租？我啲人手又點呢？即係我啲老師咁又點呢？點出糧呢？即係政府係講一啲又冇講一啲，即係你叫我哋去減學費，呢個係引嚟呢我哋好多電話嘅查詢囉。因為有啲家長可能會覺得，咦，係咪減學費呀、啊、咁樣點減法呀、啊、如何減幾時減，咁其實我哋已經要去回應呢一啲嘅問題。咁所以其實政府去出一啲嘅政策嘅時候呢，我諗呢一個係未講清楚囉。咁所以都引嚟大家真係，是不是政府有一些计划是有免息贷款的计划，让我们挨过了这个即是起码要交租啊，要出粮啊，这些的开支呢？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去何来减，即是哪有空间，即是以教育局现在那个的计算方式，我们是没有办法，如果收不到学费去哪里去给那个租金和那个人工呢？那这个是很奇怪，我不是很明白。即系点解会即系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可能系有啲唔清晰嘅地方，系未有一个进一步嘅指引俾到我哋学校咯。 即系你哋都暂时都未有减学费嘅打算，系咪咧？ 如果我哋而家减学费嘅话咧，我哋唔系唔想减，减咗之后咁边度去搵钱交租咧？ 咁你哋嘅建議會係頭先你都提及過，係咪一啲嘅無息 貸款？我哋希望政府有免息貸款啦，即係起碼你都俾我哋呢幾個月有紓困，因為嗱，政府又唔可以呼籲嗰啲業主唔收租或者係減租。如果冇減租嘅情況下，我睇唔到我哋點樣去邊個負責個營運費咯。 嗯，另一方面会不会都想想啲方法去到节省开支啊？譬如话，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业界都有啲可能系甚至要裁员或者放无薪假嘅情况？ 因为如果咧退学嘅情况严重咧，其实你系有多余嘅人手，咁就一定要裁员噶啦。呢个系必然出现嘅，即系呢个系冇办法嘅，呢个系大家都好唔想见、好唔想做嘅嘢。咁但係你都冇辦法，如果你真係唔夠學生，我相信裁員呢個情況係會出現咯。 其實就呢段期間，其實都頭先都聽啦，你話都有好多嘅老師員工喺度工作緊，話要做一啲嘅教材啊。 二月份係嘅，因為二月份咧，我哋覺得呢個係點樣都冇辦法可以做到嘅，呢個係學校都要承擔嘅。咁但係如果再落去嘅话呢，你仲叫人哋减学费嘅话，我真係唔知点减。 嗯，或者会唔会都同 我哋已经係收唔到学费嗰啲又点算呢？其实而家已经出现就係有啲家长都冇交学费，你而家都仲要追学费，咁而家又叫人哋减，咁所以其实而家我哋係有啲混亂嘅。 明白。或者會唔會都可以同業主去到討論一下呢？因為都見到近期唔同嘅業界都係同啲業主討論緊，會唔會有減租嘅空間？ 當然有啦，咁但係業主未回應啊嘛。 嗯， 同佢哋都討論過嘅。 係啦，陳校長有冇話？譬如即係我諗，即係的確可以所講啦，即係可能而家都唔係純粹係錢嘅問題，即係而係有好一籃子嘅問題喺度。但係其實你覺得？即係政府最能夠幫助到你嘅做法係點咧？因為其實之前亦都有啲立法會議員都提過啦，會唔會即係其中一個方案就政府即係代所有家長繳，即係代表即係依個學費，即係一段時間啊，或者係做一啲嘅調整，咁樣去即係讓到即係大家可以渡過依一個艱難嘅時間。咁但係有冇其他方法？其實你覺得即係政府係可以幫到你嘅咧？ 我諗而家係資助同埋非資助嘅情況有啲唔同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對於資助學校嚟講咧，其實我哋嗰個嘅好大部分嘅學生嘅學費咧，其實已經係政府十五年免費教育裏面咧，佢哋係有資助嘅。咁而家講緊咧係全日班嗰啲嘅受影響嘅小眾啦，咁佢哋咧 其實佢哋嘅困難就係可能喺交學費啊，同埋喺個膳食費啊。咁呢一度咧，可以做嘅就係話有冇一啲嘅舒緩，俾到啲家長佢哋有一啲嘅資助啦，可唔可以有一啲緊急嘅發放啦？咁另外就係我諗最重要就係話嗰啲非資助部分咧，如果佢哋係減學費嘅話，政府其實有啲咩計劃去支援呢啲學校，佢哋可以繼續去運作，可以交到租，可以繼續去營運呢？咁我諗呢個係政府需要諗嘅，同埋要去應付。如果唔係呢，呢一個一講咗出嚟呢，其實今日已經好多查詢係我哋都唔識答。 嗯，又或者傾下呢段期間咧，啲家長嘅情況，同或者喺啲學童嘅情況啦。咁其實，譬如頭先都講啦，你哋都有啲嘅，譬如電子教材啊，或者同呢一啲嘅家長、學童都保持聯繫啦。咁其實個情況係點咧？佢哋即係因為都好多讀幼稚園嘅學童都好年幼啦。咁其實佢哋係咪都係喺屋企度學習咧？定係會唔會有啲其他嘅照顧需要咧？咁 嗱，如果真係家庭有需要，冇人湊嗰啲，佢可以帶翻去學校嘅。咁如果真係要留喺屋企嗰啲呢，我哋其實絕大部分而家就好靠嗰個平台，即係電子平台啦。我哋學校就叫做好啲，因為我哋一路都係用緊 Google Classroom 呢，家長係用開，咁佢哋即係好方便，可以喺電話已經睇到平時上課嘅情況啊，一啲嘅活動情況。咁而家我哋就改為呢，就係老師會拍一啲校本嘅短片啦，或者係製作一啲嘅揾學操啊、親子嘅活動啊，等佢哋喺屋企就要靠家長去同小朋友一齊做，因為小朋友細，佢唔會自己去開個手機噶嘛，咁佢就要好靠即係屋企嘅家長咧去幫手協助去做一啲嘅活動，咁然後咧就將佢哋嘅做咗嘅活動咧，又透過嗰個網上平台就傳送翻嚟俾我哋，咁我哋咧就同佢喺嗰個平台上面密切保持聯繫。咁而家我哋做緊嘅就係即係喺網上嘅工作就係呢一方面啦。咁幼仔係比較即係、就是、幼兒嘅網上平台咧，係難嘅，難過小學、中學嘅。咁但係我都好感謝啲老師真係好有心思。同埋咧，係睇到啲家長 feedback 就話好掛住老師啊，見到老師喺個即係熒幕上邊咧，小朋友都表示好想翻學啊咁樣咯。 嗯，頭先你都講到話學前預備班咧，即係 N 班咧，就係更加有即係差不多一半嘅學生係退學啦。咁其實係對學校嘅影響嚟講，即係 N 班嘅即係咁樣嘅情況係會係影響大啲，定係即係其他 K 班嘅嘅學生嘅情況係影響大啲咧 ？N 班影響大嘅 ，K 班咧都有退，但係冇咁多。 嗯， 因為 K 班即其實 N 班咧有個問題就係話，佢唔係強制性要翻學啊嘛。佢覺得唔讀 N 班咧，如果佢屋企照顧到，其實佢唔翻都得嘅。咁同埋佢哋大部分 K1 其實已經係報曬名，有部分其實 K1 會翻翻嚟噶啦。咁所以而家困難係依幾個月嘅啫。 明白。好啊，多謝曬陳嘉敏，多謝你。 好， 嗱，陳嘉敏咧就係宏福中英文幼稚園幼兒園嘅總校長嚟噶。黎欣豪啊，睇嚟都真係幼稚園業界咧都係面對好多嘅困難噃。 我谂唔单止幼稚园啦，其实头先听到嘅情况，我谂都应用好多其他啲私立嘅教育嘅机构，尤其可能补习社啊，甚至系一啲托儿所啊等等。咁其实即系我谂呢个问题唔能够纯粹交俾市场去解决噶啦。 好，转头再倾下， 一定系政府要做嘢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张晓明被免去港澳办主任职务，改任分管日常工作嘅副主任。港澳办主任一职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兼任。张晓明长期喺港澳系统工作，喺三十多年间，由港澳办科员做到港澳办主任，又曾经喺香港担任中联办主任五年。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認為，中央在這個時候將張曉明調職，有助稍微減輕香港社會的不滿情緒，但不認為中央對港政策會由強硬轉為寬鬆。張曉明仍然保留正部級官階，預計會繼續處理涉及香港的實務工作。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亦認為，中央對港政策不會轉為寬鬆，反而會更加強硬。他又認為，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是要整合和強化港澳系統，令中央能夠更好駕馭香港局勢。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個案51宗。新增個案是早前一名確診患者的恩親，他是一名保險從業員，有病徵期間曾經與另外12名家人吃飯和接觸3名客戶。衛生防護中心又說，青衣長康村康美樓的排氣口接駁位樣本對病毒呈陰性，但不代表可以否定病毒經環境傳播的說法。中心表示，本港的51宗確診個案多數屬於家庭和吃飯聚會，或者透過工作傳染，呼籲市民盡量減少不是必須的聚會和活動，時刻保持個人衛生和勤洗手。澳門再有一名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患者出院，他是上月23日經香港由外港碼頭到澳門的57歲武漢女子。她住院17日期間，醫生透過低氧呼吸機處方中等劑量激素用藥5日之後，病情得到控制，在過去2日 X 光肺片有改善。由於病人意願是盡快返回內地繼續療養，經評估後，在今日下午4時多清付52000多元住院費之後，辦妥出院手續。澳門目前連續第9日維持在10宗確診病例，其中3名來自武漢的患者已經出院返回內地。澳門政府決定將會在疫情過後向每名居民發放3000澳門元電子消費券，有效期3個月，希望刺激消費，又會為全澳居民多發一次600元醫療券，住宅有3個月水電費津貼，為弱勢受資助群體在3月份多發一次援助金。另外會有多項稅務減免，而受疫情影響經營困難的中小企可以申請60萬免息貸款，最長還款期8年。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有幾陣狂風雷暴和雨勢較大，下午逐漸減弱，氣溫介乎18至21度，吹和緩東南風，展望隨後兩日間中有雨，星期日天氣顯著轉冷，下週初至中期持續寒冷。現時室外氣溫19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对开咧，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就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伟华中心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美林村。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开源道咁去观塘码头方向，近住红桃道一带交通繁忙，车龙排到上近协和街。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围的美田路因为爆水管，而家去大围站方向近住香粉寮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影响到部分巴士路线暂时是唔停美林巴士总站，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老年研究学会、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营养师协会、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黎恩浩啊，咁除咗呢个嘅，头先都讲到啦，一啲嘅幼稚园咧都受到个疫情嘅影响啦，咁啊，佢哋好多嘅家长咧就系、是、申请退学等等之外咧，其实好多嘅行业咧都受住今次嘅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影响噶，包括咧就系艺术文化界啦，咁因为咧就系近期好多嘅一啲表演场地啦，无论系康文署嘅表演场地啦，以至其他民间嘅表演场地咧，都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暂停开放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好多。嘅演出啊，本来系买咗飞去睇咧，结果而家都睇唔到啊，靓好啊！ 嗱，我谂特别即系可能即系比较震撼，就香港艺术节啦，即系所有嘅即系表演都其实都已经取消咗。咁我谂即系一年一度嘅盛事，咁因为而家呢个嘅疫情而全面要取消咯，咁的确系会令好多人失望嘅。咁但系客观上又的确要理解就系、是、其实即系如果大量市民系聚集喺室内，即系去观赏节目嘅话咧，其实都真系会有一个风险喺度。咁我谂呢个真系个两难嚟嘅，但我谂比较。即系我谂，我哋最紧要关心嘅咧，即系除咗系大，即系观众或者听众嗰个嘅健康之外，就系、是、本身喺即系艺术文化界里边谋生嘅朋友，其实即系点样可以系可以度过呢一个艰难嘅时间咧？ 咁唔知我哋听紧节目嘅听众有冇啲朋友系近期就系可能系买咗一啲飞，想睇一啲嘅表演艺术，咁但系取消咗，想打嚟发表个意见咧，又或者系本身你自己就系从事表演艺术界嘅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不如我哋都请一位嘉宾一齐讲下业界嘅情况啦。吓，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艺术发展局嘅委员，本身系属于戏剧范畴代表嘅李俊亮啊。李俊亮你好。 好，李俊亮你好，主持好， 你好。嗱，我知道咧就系、是、前嗰排咧系几位嘅艺术发展局嘅委员咧，咁就系做咗一个嘅联署信啦，咁希望政府咧就系、是、睇到业界咧因为场地关闭啊、疫情嘅问题所带嚟嘅影响，以及咧对于政府咧都有啲嘅希望政府可以多啲嘅支援配套嘅一啲嘅意见，兼且咧你哋都喺做网上面做咗一个嘅网上问卷，问一下啲业界咧就系、是、究竟受住今次疫情咧系影响几多啊？不如讲下咧今次嘅业界嘅业界无论。是团体又好，个人又好，受到疫情来讲影响有几大呢？ 我想其实我可以即用一个简单的字来形容今次那个影响，即基本上好像停摆一样，因为同一时间有演出，即场地已经即演出暂停了，即27号封馆，即是康文署的封馆，因为大部分演出都会用康文署的地方的。那当中亦都包括可能有些譬如说新光剧院啊，又或者可能是影艺学院啊等等的地方，那其实都相应都会有一个即暂停开放啊，或者是即延期等等的情况。那即基本上演出在大部分来讲基本上是停了的了。那这个亦都包括说2、3、4月其实是神功戏的一个旺季来的。咁其实啲戏棚佢哋都停 即係據我所知都有停演出，唔單止淨係個戲棚嘅，因為有時連佢發個牌照俾佢做臨時牌照都發唔到俾佢哋，咁所以基本上包括埋戲曲界嘅朋友，佢哋都會受影響。咁另外一方面，其實仲有嘅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學校咧，因為學校依家今日都講到話3月16號之前都應該繼續會停課，咁其實對於即係演藝即係文化界嘅朋友嚟講，就演出同埋教學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大受打擊咯。咁所以我哋見到喺封館嘅情況，第一樣嘢就係、是、頭先都聽到嘉賓主持都有講過，就係話聚人流其實係同嗰個傳染嗰個病菌有關係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我哋都希望局方會有一個嘅措施，點樣去做防疫咧？喺個場館上邊。第二樣嘢就係、是、要封館嘅時候，你有咩支援到俾啲業界呢方面嘅嘢？咁我哋都係即係不斷去追問提問佢哋喺呢方面嘅做法咯、嗯、因為我諗其實就一停擺就手停口停啦，大家都 或者問多少少即係業界嗰個運作模式先啦。頭先你都講話即係好多嘅團體或者表演都會係租用康文署嘅場地去到演出啦。其實嗰個嘅收入來源其實係咪都會係嚟自票房同埋一啲嘅資助嘅咧？咁其實如果呢啲嘅演出嚇場地關閉演出要取消嘅時候，咁其實會唔會都涉及一啲可能係合約上啊，或者一啲嘅薪酬啊需要去支付，對啲劇團嘅壓力要有幾大嘅咧嚇？ 都有好大嘅壓力嘅，因為第一樣嘢就係、是、佢哋嘅演出大部分嘅可能係嚟自都係我哋叫做康文署嘅啲主辦或者係贊助嘅節目啦。咁呢個就亦都有啲叫場地夥伴計劃嘅做法啦。咁亦都某部分嘅係嚟自於呢、這個藝發局嘅資助嘅計劃啦。咁啊，有啲會擔心嘅就話、是、啊，究竟嗰個計劃進行咗一半，究竟又完成唔到或者要延期嘅時候，會唔會繼續支援到落去呢？咁呢個其實大家都會擔心。咁第二樣嘢就係、是、當嗰啲演出譬如話做譬如話取消咗延期嘅時候，如果康文署嘅話都即係都希望佢哋會繼續係會支付埋佢哋個餘下嗰啲即係嗰個所謂嘅製作費啊等等嘅嘢。咁喺呢方面其實都同緊即係康文署問過佢哋，都即係喺呢方面佢哋都有一啲即係支援啊，或者係同翻啲藝團佢哋會傾翻啊場租啦，或者係嗰個製作費點樣同佢哋一齊去傾翻去再做呢樣嘢。咁其實另外一個再即係另外一重就係藝團或者一啲製作會有咁樣影響。第二部分就係頭先所講一啲自由身，或者係佢哋係以日薪啊，或者係時薪計算入去幫啲團啊，或者係幫啲唔同嘅戲班佢哋要做製作演出嘅時候，其實佢哋就即係根本就首當其衝啊。因為第一樣嘢停咗個製作演出或者排練嘅時候，其實變相都佢哋要間接被停工，佢哋又做唔到佢嘅工作，或者係亦都係好被動式咁樣去即係要等究竟啊上面嗰啲主辦單位會唔會有一個所謂賠償方案，或者有啲咩嘅即係薪酬，或者俾到佢哋先能夠發放到俾佢哋呢？因為據我所知，我都發問卷去問嘅時候，咁有差唔多接近一半啦。我哋大約依家收到150份嘅回覆，咁有一半或以上其實都係啲自由身嘅工作者。其實佢哋即係面對緊嗰個困難就係、是，即係可能有啲會反映到近一個月或者甚至乎即時都會出現緊嗰個佢哋自己財政上面嗰個困難，咁而亦都某部分亦都問到一啲問題，就話啊，究竟有冇一啲所謂嘅賠償或者係一啲叫補償嘅方案呢？即係譬如話，假設取消咗演出、延期咗，或者喺呢段時間，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可能係一個叫按比例式嘅一啲方案呢？咁其實有大部分回覆翻出嚟嘅都係即係冇一個咁樣嘅，即係傾咗呢一樣嘢，或者有啲係話啊待定啦，可能會仲有一啲嘅安排都唔奇嘅。咁好少部分先話啊，可能會有某部分嘅即係傾咗出嚟呢個咁嘅方案咯。咁所以其實對團又好，或者對自由身工作者嚟好，都係一個即係大嘅打擊。所以我哋都提出，即係譬如話幾方面嘅一啲方案，可唔可以幫到個業界去做呢樣，即係解決到佢哋依家個問題。 嗯，就我知道有啲嘅一啲嘅排练呢其实都係需要场地㗎，咁所以一啲嘅场地去到关闭嘅时候呢，其实一啲嘅排练都冇辦法进行，又或者係一啲嘅员工嘅一啲嘅薪酬都要继续俾㗎，係咪咁係咪成咁样嘅情况、 其实有啲藝團佢明知道，譬如話佢假设佢嘅演出佢係3月做嘅，其实佢都见得到 都冇乜機會做到啦，因為其個疫情啦，或者係嗰個觀眾入座率啦，甚至乎其實最大個影響一樣嘢就係好多時佢嘅報警啊，都係由內地即係起景，起完跟住運翻嚟香港。其實而家開始封關啊嘛，其實嗰啲師傅或者係運景嘅即係嗰個安排，基本上係做唔到啊！即係基本上喺嗰個情況裏邊，基本上係佢嗰份景都落唔到嚟香港去。佢就算三月四月都好，其实就算諗到要做都做唔到，咁所以被逼都要取消，或者甚至乎依家要停咗个排练，咁所以就係呢个位啦，停咗排练去取消嘅时候嗰、那个制作嗰、那个费用要点算呢？即係延期都好，延期都可能係另外一个问题嚟嘅，一延期嘅时候即係话喺将来可能八月九月之后疫情好返啲嘅时候再做嘅时候，咁其实又要再重新做一次，咁、其实亦都係一个即得不偿失嘅一样嘢喺里面囉。 OK， 黎欣浩又同你傾下。 好啊，李俊啊，你好。其实呢即係都知道其实业界呢其实都有一啲即係声音，就係其实係咪应该即係政府都俾多啲嘅即係资助同埋多啲協調啦，咁但 係 即係尋日都有一個即係即係你哋界別嘅一份報告都話，其實政府好似而家半停擺咁樣，即係其實好多嘢都好似揾唔到佢哋去聯絡啊。咁其實你哋自己有冇話都 keep 住同譬如民政事務局啊，或者藝發局啊等等啲相關部門係有聯絡翻，即係大家去協調翻。其實喺呢段期間，大家有啲咩係可以互相即係可以即係政府部門可以支援到你哋嘅咧？ 其實都有 keep 住同即係民政局嘅同事啊，或者康文署同事去聯絡嘅。咁其實一路都係俾緊一啲提議，或者追問緊究竟嗰啲即係提議又點樣去做法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即係仲係洽談緊個階段咯。咁都係俾緊啲資料數據，又或者譬如話啊，討論緊而家現有嘅一啲嘅方案有冇可取嘅地方，可唔可以真係做得到呢？譬如話而家 ADC 嘅一個資助嘅即係因為去年即係社會事件有一個即係影響到藝團佢哋嗰個營運或者工作者嘅收入嘅時候，都有一個500萬嘅一個即係一個支援計劃。咁會唔會呢一個咁樣嘅機制上面係一個可以立即可以啟動到？譬如話將嗰個資助金額提高啊，又或者嗰個範圍啊，受惠嘅朋友啊，或者業界嘅人士可以再多啲啊，咁可以令到即係佢哋喺呢個時間裏面比較上可以有一個即係支援到一個咁嘅方法出現到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最直接啦，減少佢嘅支出，譬如話頭先講嘅租金，或者甚至乎喺藝發局裏面嘅一啲藝術空間，甚至乎可能再擴闊啲嘅，去到一啲唔同嘅獨立團體單位裏面佢哋嘅一啲租金，會唔會有呢啲方面可以譬如話豁免到租金啦，或者係暫緩啦，甚至乎可能有啲支援俾到佢哋呢？因為其實對佢哋冇排練第一樣嘢，佢哋再要去支出嗰個承擔嗰個場地嗰、那個租金嘅話呢，即其實是百上加斤的，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他們一個排練的地方或者一個場地的地方，可能是上堂教班，或者做一些即一些人流或者小手作的東西的時候，那其實那個地方已經做不到這件事，即你還要去扣租或者要給他的話，其實是有困難的。即暫緩這個，我覺得暫緩交租啊，或者甚至將來的豁免或者減一些租金的數量呢，是可以幫助到一啲嘅，即係亦都睇起嚟，即係呢個方法係最便捷啦，因為即刻你停唔收咋嘛，而唔係要即刻去諗個機制點樣俾出嚟，或者用咩方法去衡量派幾多俾幾多啊嘛。 最後一句啦，咁就藝發局咧，你自己都係藝發局嘅委員嚟㗎。藝發局頭先都講話，即係會唔會有啲譬如長租或者係一啲即係長租減免啊，或者一啲藝文界嘅支援計劃再去加大，幾時可以傾到啊？ 我哋編排咗就2月22日，即係下個禮拜我哋會有個大會嘅。咁呢次係即係呢一屆裏面第一個嘅大會。咁我都不斷都追問緊究竟即係開唔開得到啦，因為我哋都有成27位嘅委員，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同事。咁究竟係點樣樣做法呢？因為亦都見得到好多好趕急緊急嘅嘢需要即係要去開要去討論。咁亦都希望我哋能夠可以反映到，甚至乎真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嘢喺呢一個時間裏面。 OK， 好多謝曬李俊亮啊，多謝你， 多謝你。 Okay. 李俊亮咧就係香港藝術發展局嘅委員，係代表住戲劇嘅範疇嚟噶。大家有冇嘅意見想分享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热爱木球的林楚贤，除了是骨科专家，亦都是复康专科医生。 多年来，他处理过不少的工伤个案。今个星期日，他会来同大家分享工伤面面观。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郭立春、邱贤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陈 Sir 啊，我想问一下咧，点解大肚腩会被人叫做啤酒肚嘅？ 因为饮啤酒系一定会有肚腩咯，咁简单。 咁点解饮啤酒会有肚腩嘅？ 唔讲你唔知啊，虽然啤酒系苦，但系佢嘅热量都大约有七粒方糖咁多。如果饮得多，做几多体能活动都会有成大个肚腩突出嚟噶。 瑞文，今次我已经收埋晒所有嘅绳噶啦。 世杰，咁你攞个 key 俾我。 唔系啊嘛，瑞文，呢、這个时间你仲飞去边啊？ 我要飞去参加城市林务研讨会啊。 咁啊嘛，你坐低啦。事关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发展局嘅团队，倾下国际城市林务研讨会喺香港举行嘅情况啊。 而大气候瑞文解码会同大家讲下东京奥运奖牌系如何炼成。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黎恩浩喺度啊！黎恩浩话头先就讲咗呢一啲嘅表演艺术啦，文化艺术界咧，咁因为一啲场地关闭而受到嘅影响啦。咁但系其实咧，场地关闭咧，就唔净止影响咧呢个嘅表演艺术界嘅，咁仲有好多嘅，譬如话系体育界啦，咁都受到影响啦。以及咧就是、早前政府都呼吁咧，就系话一啲嘅事业，譬如话系戏院啦、卡拉 OK 啊等等咧，会唔会都可以考虑喺疫情期间可以暂停营业呢？咁其实好多嘅行业都系受到影响嚟嘅，好吓。 嗱，其实好多行业受到影响，但我谂大家都好期望咧，政府俾一啲具体嘅即系指示，因为其实可能纯粹就系讲一句话，希望佢哋自己选择系咪营业。其实你无形之中咧，就系将成个责任嘅交集俾所有商户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譬如。即係尋日其實都即係馬逢國都講過，即係業界溝通嘅時候咧，都發現其實佢業界反而想政府俾啲明確嘅指示，因為其實呢個本身都會影響到戲院同埋業主啊，同埋嗰啲準備上畫嗰啲嘅即係戲嘅院線啊，有啲合嘅協定噶嘛，即係你唔有具體嘅指示或者係一個指引嘅時候，其實更加令佢哋無所適從。咁我諗即係政府都要了解翻業界嗰個情況，唔係純粹就係開個幾招就講一啲即係意見出嚟，咁又冇俾到啲具體嘅支援同埋具體嘅協調俾翻業界咯。 好，頭先你提過馬逢國議員啦，電話旁邊就請嚟咧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咧馬逢國啊，馬逢國你好。 系，你好， 你好。 头先我哋嘅访问就关注咗咧表演艺术方面啦，咁但系其实你自己代表埋体育啊，以至电影方面嘅行业噶，呢啲嘅行业嘅受到嘅影响系点咧？ 其实嗰个影响个面系相当阔嘅，譬如头先你讲过电影咧，即系因为头先都讲咗啦，戏院商其实都好愿意配合即系抗疫嘅，咁佢哋都做咗一啲措施，譬如话即系隔行卖位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停咧，佢哋就覺得更需要咧，如果政府能夠果斷，譬如話政府出一個即係一個要求，就話所有嘅戲院關門，咁佢咧就容易同包括業主啦，因為好多業主咧其實而家係佢哋嘅合作夥伴嚟嘅，咁佢個票房要同佢分嘅，咁佢要保證咧日日都要開門嘅。咁另外咧，每一間戲院同好多間嘅電影商都有合約協議嘅，咁如果你停咗咧，嗰個任誰屬咧，即係佢哋影響咗個票房嘅收入，咁如果政府話一定要關，咁佢哋有一個好強嘅理由咧，同所有呢啲片商去交代。咁即係呢個經濟損失係另外一回事啦，即係能唔能夠俾佢哋啲補償，呢個係後話。咁但係當前嚟講，最重要就係如果係要停有需要嘅話咧，就應該有明確指引。咁另外咧，即係文化界、藝術界同埋體育界咧，有大量嘅個體户啊，即係個人嘅從業員咧，佢哋係嗰啲譬如話藝術嘅導師啦，喺學校裏邊。或者係一啲體藝嘅導師咧，咁學校停課，佢就即刻停咗，咁啊手停口停，咁呢個亦都影響咗好大批嘅業者。咁點樣去即係幫到佢哋咧？因為佢冇第二啲收入嘅，咁佢依靠呢個收入。咁另外，譬如話體育界有啲朋友啱都同我反映咧，譬如話好似嗰啲足球比賽，咁足球比賽喺球場上係相當空曠嘅地方啊，可唔可以開放翻個場地俾佢哋冇觀眾嘅？ 閉門作賽咧，咁起碼佢能夠有一個活動，亦都係對個社會嘅氣氛圍咧係有幫助。咁呢啲係咪政府都應該考慮？等到嗰、那個即係冇影響唔大嗰啲咧，係能夠俾佢恢復咧。但因為你一關閉咗，全面關閉咧，就全部都停曬。咁有一啲其實係咪可以有空間可以做一啲嘢，係令到嗰個業界都仍然可以運作到咧？咁呢個就係即係業界即係希望我能夠幫佢哋表達嘅一啲一啲聲音同埋一啲嘅睇法咯。 咁、有咩嘅建議咧？係政府可以支援翻業界啊？ 有幾個方面嘅，譬如話其實政府目前已經有好多噶，譬如話嗱，粵劇又停曬，連嗰啲神功戲都冇曬。咁我哋有一個譬如粵劇發展基金嘅，咁藝術咧亦都有即係藝術嘅基金，有藝發局。咁而體育咧亦都有即係相類似嘅一啲即係一啲機架構機制。咁係咪可以即係能夠給予佢哋一啲資助，能夠咧俾佢哋能夠共度時間咧？譬如話頭先講嗰啲老師啊，嗰啲學校咧，係咪可以因為個預算已經去曬嘅，錢去曬學校嘅，係咪譬如就算你取消曬呢啲班組啊，都發放一部分嘅工資或者個服務費，去俾到呢啲個體嘅業者咧，係有一個生存嘅空間，同埋可以延續得到咧，即係幫到佢哋一啲，或者係提早支付咧，就延遲去補課啊，等等等等。總之咧。唔希望停曬呢一批業者，佢哋賴以為生嘅所有嘅場地空間同埋佢哋個工作，等到佢哋咧係起碼可以喘息咯，呢個係一個總體嘅。 黎欣豪有彈力啊，你講埋先係唔好意思。 另外，譬如好似大型嘅演唱會，舊年咧因為個即係社會嘅情況啦，一啲騷亂啦，咁好多都停曬嘅，咁佢哋已經好大嘅損失嘅，投資好大嘅，咁如果又繼續都要停咗落去咧？咁佢哋嘅投資收唔到啦，所有嘅費用仍要支付啦，甚至退票都要額外嘅錢嘅。咁呢度咧係咪政府可以出台一啲政策，譬如話將來佢哋恢復翻，俾佢優先訂場搞翻啦。另外就係譬如話佢哋嗰個分成啦，即係個票房分成，可唔可以暫時降低咧？又想俾佢哋一啲更多嘅即係彈性去操作，去重新去組織佢哋嗰啲即係。已經冇咗嘅演出嘅場次咧，等佢哋可以盡快去有補救嘅機會咧，咁好多呢啲措施咧都係應該認真考慮嘅。而整體嚟講，成個社會嘅事咧更加應該考慮啦。譬如話會唔會可以喺稅務嗰度出現可以有一啲扣減啊？所有嗰啲政府嘅牌照費用係咪可以一段時間豁免啊？以至到咧，津貼啊，即係所謂派錢啊，係咪都可以考慮咧？ 阿黎欣豪同你傾兩句。 係啊，係啊，馬議員，其實咧就即係都睇到，尋日你哋都公布咗一個嘅調查報告啦，都有好多具體建議啦。咁但係我哋睇而家政府嘅情況咧，就我哋可能即係而家期待政府去俾個具體措施咧，可能都係緣木求魚啊。睇到政府而家處理個疫情嘅態度，但係即係我哋其實過去好多嘅即係香港出現啲艱難嘅時候，其實好多疫情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演藝界其實佢哋都好多自救嘅方案嘅。其實按你所知，其實即係文化界、演藝界等等，其實有冇啲自救嘅方案係俾翻業界嘅同事去互相支援嘅而家？ 業界梗係好努力去諗緊啦。譬如話，就算當年沙士咧完咗之後，譬如話電影咁，政府當時都出台一啲政策嘅，鼓勵啲市民咧去睇戲啊，咁俾佢一啲補助啊。咁一方面咧係俾市民重新有一個振作啦，改善個社會嘅氣氛啦。咁亦都俾到業界一啲支持。咁我覺得咧，業界自身去做嘅咧，就當然佢哋會努力啦。但係，譬如話政府係咪可以做一啲呼籲，譬如話一啲業主啦，譬如藝術界佢哋而家喺工廠大廈裏面咧棲身喺嗰度嘅，係咪可以用啲業主呼籲咧適當咁去即係減收佢哋一啲嘅租金啊？而政府應該帶個頭咧，即係呢方面咧係政府係俾佢哋一啲扣減啊、支持啊等等。咁總體嚟講，係咪有一啲基金可以就住唔同嘅行業去成立一啲基金咧，即係緊急嘅基金咧，去幫唔同嘅行業？我覺得香港咧，即係嗰個財政儲備相對豐厚嘅。如果你話經常性增大個開支咧，就可能會影響以後嗰個經濟狀況啦，或者政府嘅財政狀況。但係應對一個緊急嘅 一次性 係 咪 應該係大手筆 援助嚇？多謝曬馬鳳國議員啦，就係嚟自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嚟噶。多謝你，拜拜。